好啦，咁我哋咧今日咧请到一位嘉宾嚟同我哋啊讲下嗰、那个呢、這个好特别嘅题材啊，因为香港咧以往咧真系我哋都谂唔起有冇啲咩机械人嘅咧，我哋香港吓、啊、即系超人都好似都仲有个中国超人同 C D I 啊 ，C D I 超人，咁但系机械人我都谂唔起啊，即系或者吓、啊、即系系咪要数到好旧，一系就邱福龙嗰、那个啦，系嘛？即系上次大拳啦，系嘛？咁啊，都谂唔起。咁但系而家咧，今年咧，我哋系去呢个动漫节就会见到一个作品好特别嘅，即系仲要唔系一个啊，见到五个机械人嘅，仲要系啲即系日式嘅样子嘅，系嘛？咁啊，帝王战记。咁啊，今日揾到著名嘅漫画家曹志豪先生，系草上。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咁啊，等下草上。 系啦，我喺度啦。 介绍下先，系啊。 系。 因为点解作品？当然我哋唔止净系讲呢个作品啦，有好多个好特别嘅，都系好奇幻嘅科幻。 大家有啲耐性听啊，要 系啦， 好长篇系。 系，早就讲啊，系咩？系一个点嘅 project 嚟嘅咧？其实 咧，我哋间公司啦，系一间新公司啦。咁上年11月成立嘅，咁啊主要咧就系将做一啲立体商品啦。咁因为其实我做咗漫画好多好多年啦。咁一直都會諗就係，我係好希望將我平面嘅創作變成商品化。咁但係當然啦，十幾二十年過去嘅時候都冇發生過啦。咁直至到我因為自己獨立出嚟做公司嘅時候，咁跟住就接一啲客嘅單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是我而家嘅 partner， 咁就係畫一啲日本授權嘅模型嘅 figure 嘅封面。咁跟住咁就開始啦。咁自己咁一開始之後呢，咁我就開始接觸多咗啦。咁跟住又了解到原來做玩具嗰個技術其實好艱難，難怪我十幾二十年都完全發生唔到呢件事啦。咁但係跟住我哋再講就再傾落，咦喂做到喎、啊、即係原來越佢一相反地我搵唔到技術支援，調返轉我個 partner 亦都搵唔到原廠。咁其實互相即係 partner 就係咁啦，互相補位啦。咁既然大家付出一啲個專長嘅，咦原來就可以促成呢件事。咁跟住我哋就成立咗一間公司。咁成立咗公司嘅時候呢，就開始做一連串嘅嘢啦。咁而一連串嘅嘢呢，就第一件事就係話，因為我 partner 做機械人多嘛，咁變咗呢，我就順理成章，不如我哋先諗個機械人故事嘅時候，我就諗啊，其實得唔得嘅呢？因為其實我自諗機械人嘅，我都會諗翻起以前我細個睇嘅時候，即係好似嗰啲80年代啊、七八十年代嗰啲養大我噶嘛，幾歲開始睇咁嗰啲嘛。咁跟住可以睇睇，因為揾翻嗰個回憶，即知道就是、可唔可以具體化咧？咁我即管攞個回憶試下先。咁果然一試，咦都 OK 喎、啊。咁所以我就咁嚟開始啦。 咁、所以其實都係有一個啱啱有一個狀態，再加埋一個熱誠啊，同埋有一個即係個童年回憶啦。當然即係但係係中意機械人嘅。其實我知道香港好多 勾起我想做呢樣嘢有兩個原因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喺當然呢個畫 cover 就會越畫越多啦，咁勾起一啲回憶啦。咁、另一樣就係、其實係關 Asanta 事嘅。Asanta 有次咧係喺動漫基地邀請我做一個講座。跟住我問：咁你想我講乜嘢？咁跟住就誒、你自己諗啦咁樣。咁啊死啦！我諗乜咧？咁我就諗， 覺得佢好 open 嘅，冇 係啦。咁啊 ，OK。 跟住我話，跟住我就諗咗一個，咁當時我真係做畫緊一啲機械人啦。咁不如個 topic 就做香港人畫機械人啦。 其實可唔可以透露嗰時畫嗰啲係咩？ 3-1萬能俠嗰啲咯。 哦， 卡身啊呢啲啦。 係，即係成畫翻啲咧，我哋都好耳熟能詳嘅。 系啊， 嘅 character 啦， 所以任何回憶就即刻翻曬嚟啦。咁就嗰個開始，咁跟住咧就嗰個講座啦。咁我冇理由就咁樣諗翻啲童年回憶就行走行去做演講噶。咁跟住咧，咁我諗咦一個人好似有啲寡喎。咁跟住咧就揾多個人嚟一齊講啦。跟住我就諗啊，香港人有幾多個係邊個畫機人出曬名響曬到咧？咁嗰陣就諗誒 Felix 葉啦。咁、我哋就一齊傾偈就做一個講座啦，但係嗰段時間呢、又另一樣嘢壓力啦，佢係好鬼熟喎、熟到今日都仲做緊嘅時候，我驚唔夠佢熟喎、咁我今日都係要做返啲功課準備好，好似唔好明顯俾人比下佢唔係幾好啦。咁跟住我就做咗好多功課、做咗好多功課嘅時候去到演講就嘩嗰個互動嗰、大家傾偈嘅時候呢嘩咁好開心，就真係好多靈感啊，就即刻嚟啦，就話：可以咁做，可以咁做，就串連到成件事， 就翻去就哎開始啦，就即刻搞啦。 嗯， 跟住我再諗世界觀啦、定位啦，咁跟住就開始整個 project 啦。咁同埋喺入面咧，其實我會諗就係、是、因為當時都會有啲唔憤氣嘅，其實唔憤就是，其實我哋諗起機械，你永遠都係諗起日本啦、美國啦，再次啫，但你唔會諗香港 喎。即係 既然係咁， 冇喎，即係以前都冇嘛，因為。 系啊，即系其实好片段，好少少闪过下咁，总有个我印象中啦。 有冇咧？其实 真 冇咧，可能你哋有做过 research， 我一时间都唔。 我记得以前咧有一个系有一个传统漫画公司，有一本好大本叫《小战士漫画王》咁嘅。 哦。 但系闪一闪，但系其实都唔好，我印象中啦，好似唔系做得好长嘅，因为都年纪少嘅，我都唔知唔肯定嘅，其实都。咁但我记得好似系有出现过咯，咁跟住之后我就唔多觉啦，已经。 哦。 咁跟住我就諗囉，就個定位如何囉，個定位如何就係、是、即當我哋有啲唔憤氣嘅時候，咁啊咁我哋要做點做呢？如果換咗俾我啦、啊、好啦，今次你唔憤氣咪唔憤氣你做啊，咁做嘅時候咁我都想諗，首先件事一定要好先呢個基本俾自己壓力啦，咁再而嘅就係話我想加一啲立足點，呢、這個立足點係我想有一個東方嘅，即係應該話中國嘅文化喺入面， 嗯， 咁我咪呀，咁我如果因為如果冇一啲基礎呢，其實我又覺得我行唔到啊，即係究竟呢件事唔係一個一味係堆砌好好心機砌一個啊外形外觀美輪美換，咁其實我又覺得呢件事就好虛啊， 嗯， 咁所以實在啲就係首先我要諗埋個故仔大方向啦，我跟住我再設計嘅內藏一啲獨特嘅特色喺度啦，咁我就開始到啦，咁所以我今次我哋設計呢五個機人其實都有一啲中國嘅獨特嘅圖騰喺入面，譬如龍啊、長雲啊，嗰啲盔甲啊、古盔甲嗰啲，我哋都盡量擺落去咯。咁、 okay. 就希望有一啲咁嘅特。當然啦，你話呢一啲情況其實，喂，唔係日本都做咗好多喎、啊。咁當然係啦，日本做咗幾廿年咁鬼強，即係世界第一㗎嘛。咁但係佢哋都再借咗我哋一啲文化嚟做一啲呢圖騰借咗去用嘅。咁但係我如果我哋做更加出色，唔係更加要做咯。 嗯， 就係咁啦。即係開端就係咁樣啦。 佢哋玩中華風少啲嘅，係啦，即係可能你間中有一套半套。 三國明顯啲咯。 嚇嚇。 係啦。 三國係佢當佢日本，因為佢哋自己嗰個三國志咧係同我有啲唔同嘅。即係雖然佢個故事背景啊講緊中國，但係即係我意思咧，即係中國風係佢有時，例如你五星戰隊咁，佢咪用咗即係中國風咁去做一個包裝啦。 唔係，其實我 樣 因為始終佢哋都係佢哋咁，即係如果佢哋要講歷史嘅話咧，好多時都會講幕府時代。咁對佢嚟講都係好少素材可以攞嚟用嘅。咁你攞一啲中國嘅元素過去，咁其實我又覺得都合理嘅。其實都係東方世界。咁所以話因為我唔罕見嘅，其實呢件事係。 佢哋都唔好多嘅，係。 係。 即係佢哋接觸嘅中國嘢最多應該係食嘢啊，其實係。 阿叔當然得，係啊， 即係你睇龍珠咧，即係龍珠都係一個攞中國風嚟搞笑啫嘛，最初廖山明佢根本 其實係㗎，佢好成功啦， 佢哋嗰啲人嗰啲角色名全部都係食得嘅， 係 即係比達其實係菜啊嘛，係咯。 呢個我唔知喎， 你知啊？跟住阿吳飯意思就係食飯啦，咁啊， 呢個我知啦， 就係飲茶啊嘛，即係佢名就叫飲茶。即全部都是跟張咪食緊嘢嗰陣諗嘅， 可能一間中菜，中菜餐廳睇咩嚟 料理咁樣，係啦，咁啊， 所以呢個係幾開心 嘅。係啊，係啊，咁中國風意思可能都係嚟自呢啲，係啦，佢見到啲中國人著嗰啲，其實可能佢就見到嗰度啲 waiter 仔咁啊著旗袍好正常啦，嗰啲茶樓嚟 嘅，冇錯， 佢都係 咁 嚟 嘅元素啊嘛。 係啦，係啦，中國人都係嚟自食嘅啫，佢哋好多都係咁嘅。咁啊，可能 佢整個設計就係沿住呢度咯。咁其實到跟住做我哋做故事發展啦，到故事發展嘅時候我就諗下就係話點樣講一個中國相關嘅故事先，咁跟住我就會諗到一個故事嘅大綱背景大綱先啦，咁背景故事嘅大綱就大家有耐性聽一聽先啦，咁咧就其實我哋設定個故事個底咧就係話遠古時代啦，就帝王係受命於天嘅，咁即係每一代佢選一個君王都會係天子。點零陰點嘅，咁跟住佢就會俾一粒晶石佢，而呢一個晶石咧就係一個力量體嚟嘅，咁佢就會賦予一件盔甲俾佢啦，咁而憑住呢條神力嘅盔甲咧就可以掌握到天下啦。 嗯， 咁就當個君主 受完已盡嘅時候，咁嗰粒晶石咧就會自然會係唔知飛咗去邊，同埋消失咗噶啦，個力量就會消失噶啦。咁跟住咧就歷代都係咁樣咯，去到今日啦，今日其實現代世界其實唔會有帝王噶啦嘛。咁但係都會有野心家嘛，有野心家嘅時候就會，咦，原來喺典籍度知道有件咁嘅事喎，咁就可以就似用今日嘅科技開啟翻嗰粒晶石，然之後咧令佢重新令嗰個機械甦醒。咁但係當然呢個規格原來當時係一個22米嘅機械人嚟喎。咁但係當然一條正必有反啦。咁佢又變咗有另一個，亦都揾到同樣嘅技術，令到個晶石甦醒，機械人甦醒，變成一個現代嘅機械人大戰啦。就係一個咁嘅故事基礎啦。 但係而家係得五部，其實係咪有更多嘅？即係如果 其實心目中有六部機械人嘅。咁當然啦，就係話第六部咧就我哋未設計，咁所以咧就未拱出嚟先嘅啫。而家咧故事基礎，咁同埋個故事咧，我就覺得都好玩啲嘅，因為其實我個人中意熱鬧啊。咁我中意熱鬧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咦，我自己做又好似唔係咁好玩啊，成件事，同埋因為我心多啦，會諗好多嘢，咁我分身不暇喎。咁跟住所以呢一個其實我會褪後一步，我只會做監製嘅啫。咁而佢入面呢，我亦都係因為漫畫家出身啦，咁變咗呢個專場嘅時候，我就會一定每一個工作都有漫畫故事底同埋玩具一齊一 pair 咁行嘅。咁呢個呢，咁我就香港就揾咗一啲唔同嘅漫畫家，有揾咗五個漫畫家，就畫返五個獨立嘅背景故事。咁呢、這個當然即刻我就鍾意玩囉，咁咪變咗整件事就熱鬧好多啦。 而家係齊咗五位漫畫家，定係仲揾緊，定係已經係 心目中就齊晒㗎啦。不過呢有啲人未答應我，我就唔敢亂開名。但係呢其實呢有四個已經成咗㗎啦。 家寶就已經係 冇錯啦，呢個好朋友呢就第一個呢就已經成咗我啦，已經係啦。咁袁家寶會當然啦，我就一諗就係話朱元璋，我就當然諗起佢啦。阿刘直接啦，咁我咁佢当时开楼系推我嘅，其实系好坚决地推我嘅，佢开楼，哇唔系啊嘛，咁老友我搞生意你唔撑我咁样啦，咁跟住就话唔系咧，点搞啫？跟住咧再后屘嘅时候， 佢觉得唔 work 嘅呢件事最初啊，最成， 你总之就 佢 唔好搞我咁样啦。咁、 嗯、 跟住直至到过咗一两个月后，我再推嘅，妖你条死仔又推我咁样、搞到我而家。諗唔到合適人選咁，跟住喂大佬，你叫我設計，我點設計啫？無啦啦，我又唔設計慣咁樣。我唔係，我叫你寫故事，我設計曬啦。唔係，你想唔想我睇咩？俾翻 WhatsApp 你睇啊。哦，咁啊當我錯啦。咁我淨係而家正式就淨係叫你寫個故事啫，得唔得？誒咁啊啦，咁啊有得傾咁就，咁就促成咗呢件事啦。咁原來咧，即係因為太熟啦， 即 係 佢第一個啦，即係第一個即係 冇錯啦， 加入團隊嘅係啦， 係啦。咁跟住另一位就係可能頭先我畫機械人，我一定諗到佢嘅就係 Felix 葉啦。係 咯，冇理由佢唔係。 咁當然佢係啦，咁我要落啲嘴頭水入去啦，咁佢都 OK 啦。係啦，佢又 OK。跟住咧，另外我真係想件事新啲啊，咁我一定會有一啲年青人，我個心目中有啲叻嘅年青人啦，咁我欣賞年青人，我都會邀請佢哋加入啦。咁譬如有一個位就叫做 Adam 啦。咁佢都係一個漫畫比賽入面嘅獲獎人士啦，咁跟住個喺旁觀觀察，亦都係唔錯喎，做得咁啦。咁佢就都應承咗我啦。另一個呢就係、之前有一次上年我哋係阿森係邀請咗幾個人係代表香港去咗安古蘭呢個漫畫展嘅。咁跟住呢其中一個年青人我又好非常欣賞佢喎，那個叫劉廣成。咁佢亦都只要唔趕我都可以，咁我一邊有四個咯， 係 ，所以成件事去到依家都幾精彩嘅，餘下一兩個咧，我就再睡多陣先啦。 邊一部機嗰件事係點樣去揀嘅咧？係抽籤嘅咧？ 唔係抽籤嘅， 抽籤嘅。 我心目中啦，我想啊 ，Felix 做李世民嘅，未設計，因為我想佢設計。都係唔肯啦，係啦，呢個，因為我 有曬機械人㗎啦咩？已經而家個 已經有五個，我圍圓空咗第六個， 就係第六個， 即係佢嗰係第六個嚟嘅。 我希望係啦，係啦，所以我變咗其實佢就初步應承我畫其中一個，究竟仲邊一個咧？咁我都未答實啦。咁跟住咧就剩餘咧嗰兩個就係項羽劉邦就想兩位年青人搞啦。係啦，咁。 其實我偏向咧，即係剩翻就武則天。武則天咧，我又會諗就係我都想有女性味道重一啲，可能揾女仔畫啊，又或者可能係揾啲女仔畫女仔嘅出名一啲嘅人，咁、專長一啲，我可個人物色一個咁嘅人選幫手啦。咁呢個就係心目中有嘅，但係當然佢未答應我就唔講得住啦。 好好， 咁跟住我數下手指啦，其實漏咗一個嘅，就係、是、我哋嘅大奸角秦始皇。 係。 咁秦始皇嘅時候咧，就跟住咧就佢哋，我就話誒、要物色一下到，但係嗰刻咧有一次飯局嘅時候咧，飛爺同我講：喂，你唔係？你連一個都唔畫吓嘛，你講唔通喎、啊、你自己都。跟住我就而家我諗下先。係啦，可能我自己就做返秦始皇啦，又或者係、應該會嘅，但係我睇一睇個時間囉。咁所以變咗就係、呢幾件產品就係、但係最開心嘅就係因為呢幾件產品講真就出嚟之後呢、大家反應唔錯，咁我都有一支強心針嘅其實係。 即係其實個造型，其實畫嗰個機設嗰個邊個呢，其實係 OK 㗎喎，個樣即係佢嗰個造型畫出嚟淨係靚㗎喎。 係啊，因為其實呢一個呢，其實最開頭嘅時候呢，就係、我做設計曬所有五個機械人，但係輪廓啫，入面啲細位呢、我覺得就我要慢慢雕呢，就我唔係我強項嚟嘅。咁跟住呢就搵一位另一位朋友，咁另外一位好資深而畫機械人嘅香港，咁跟住話誒，不如你幫手我搞埋完成埋佢啊，咁樣跟住就一口答應。咁呢個都係好運氣，因為其實因為我 介紹下係邊位呢，真係呢個 嗰位其實嗰位叫做梅佬，佢筆名。咁咧佢就係以前好耐之前咧係畫過 A 級封面嘅。 哦 ，OK，A、okay, 級封面位 ，OK， 係啦，其實都係大師嚟嘅。咁、變咗就係、不如我就鬥，即係開頭我諗曬啲輪廓嘅時候咧，即係。入面嘅結構係點我諗曬啦，啊！大家即係我覺得做苦無出路，唉、死啦！要我慢慢鬥，咁我鬥到幾時咧？即係下年書展都出唔到咯，因為始終唔係自己最強項，好難手到拿來咁啊！揾好多資料，跟住就夠砌咁樣。跟住咧，後屘就機緣巧合啦，朋友介紹啊，識咗佢之後，喂，咁啊，可唔可以幫我手執行埋呢件事？喂，好啊，攞嚟啊，咁樣，你咁就一拍即合，因為所有其實好多機緣巧合喺入邊咯。 OK， 係啦，其實。同埋再加上就係話咧，呢件事係非常之趕，因為我原本諗住上年十一月開始啦，到直至今年嘅動漫節八月，我哇啲時間成年咁長，大把時間大半年，但係點不知我哋設計機械人搞咗咧，搞用咗八成時間係搞個設計嘅，結果咧 真係要㗎，係啊， 係 啊， 原來完全想象唔到，因為平時我哋做漫畫書嘅時候，我唔會用咁長時間做人設㗎嘛，我想象唔到嘅，我仲以為係。自己啊，好多時間做產品，好多時間做漫畫、做故事、做好多嘢，出曬啲書都仲得添，仲諗住。結果用咗八成時間嘅時候咧，完成個圖樣嘅設計，我仲要抌去 3D 設計師度搞 3D， 跟住再做生產玩具，再噴油起模，跟住就傻咗啦。原來講到咧臨動漫節嘅時候咧，係瞓都唔使瞓嘅啦。成天人嚟，无论大陆嘅厂啊、师傅啊、外国嘅 3D， 因为我哋揾法国 3D 设计师嘅，咁变咗哇，几个全部都系黐线嘅，你哋都咁搞啲嘢， 咁急系啊， 系啦，咁直至到我好记得嘅，都记得咧，当日咧动漫展前一日咧有个media tour 嘅，咁你系行嘅，咁咧就邀请咗唔同嘅媒体啦，咁行嘅时候咧，第一样开心嘅就系、是。我肯全部媒體每一個都喺我哋停留喺我哋呢幾隻機械度問係咩嚟嘅，同埋拍咗片嘅呢、這個，喺第一步認同我哋好開心，咪啱亮相啊嘛。 係啊。 咁第二啦，第二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就係、是，又有五隻，你頭先講冇五隻，點解得兩隻咯？我係啊，佢坐緊車塞緊， 都未到，即係仲趕緊工。 係佢仲趕緊車，哇！直至到深夜啦，深夜。开展前的深夜先至搭到车，架车到啦，先至出现到，所以系如期可以喺揭开幕当日轮只展出嚟咯。 嗯， 系咯，都几多波折，都几开心，但系经验噶。 即系一般嘅参观者，佢哋好多时都会走咗去直接睇啲即系开始啊，即系可以开名。 冇错。 係冇錯， 或者一啲喺病大地啊，咁即係佢哋會有啲即係心目中佢哋已經知道佢哋會有啲咩噶嘛，係啊，即或者其實都係走去買限定咁啦，係有啲啊。 梗係啦，呢個好緊要，快啲一街嘅嘢。 咁啊，咁其實佢好忽略咗咧，即係本土嗰啲嘅，即係其實唔知啊，早上呢個品牌啊，呢個檔咧，其實 我自己都衰嘅，因為 啊啲其實佢好多人都冇睇到啊，哦，乜有啲咁嘅嘢咩？佢哋冇， 因為跟唔到啊。其實甚至乎有啲跟開我嘅資訊嘅，譬如有啲 media 跟開我的資訊，都知道我有冇新動向噶嘛。你點會臨展前兩日你先話俾人聽有件嘢出嚟噶？你咁嚟嚇人哋 嗱？跟住如果我哋上網查呢個帝王戰嘅，竟然係走咗嗰時日本動畫個 over 名， 係啊係啊，嗰、那個原來係內地譯音，因為我哋係、 啊哦、 開頭咧，係啦，開頭我哋咧。就當然我諗到名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做咗少少基本少少功課 ，Google 下先嘅。咁、嗯、我哋 Google 完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嘅，啊冇撞到名咪去咯。點不知即刻後屘有人話唔係喎，你試下用百度 Google 嚇、啊，內地譯名容易撞咗㗎，死啦！咁係啦，原來出咗，咁我就跟住咯。但係其實對於我哋睇翻啦，日本喂英文其實唔係好拉更喎，其實我哋呢、這個。 哦 傾費呢頭好似夾啲喎，咁跟住我就啊，即係我哋仲傾緊嘅，究竟改唔改好？咁、嗯、但係我又覺得 咁啊唔好咯，而家唔好改咯， 係啦，我哋偏向唔改㗎啦， 呢個名啦，係啦， 係啦，咁所以話變咗都撞咗咯，我只能夠咁講啦。咁同埋 多翻啲報道咧、嗯，可以搶翻我個名嚟。 係啦，喺 Google 度霸翻。 係啦，應該其實係啊，冇錯。而家唔多，真係唔多。而家我哋查咧都即係好少啊，即係講呢個作品嘅報導唔 係。其實係㗎，係㗎，即係都要上要努力嘅，其實係。 係啊，即係我哋、就是、自己發現啦，都唔係嘅，都有啲網友貼咗先嘅，發覺要咩嘅人嚟嘅呢個 ？OK 喎，個樣仲以為係日本咁，但係有。 系 咩机人咧？讲唔出喎咩？咁啲睇下边写咩？又查唔到资料咁，后屘先有人话咪买呢个香港嘅咁吓？香港有个咁嘅机人嘅咩？咁我未出嘅，佢哋所以话未出咁，算唔算咧？咁都系嘅，咁都系书展先出呢、這个第零期啫，系啦系啦。咁即系如果未出嘅，咁你话系新噶咁啊，梗系啦。咁哦，咁我哋跟住就过嚟睇下啦。 唔系，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就系、是。是都是自己需要，即是你出一件產品有冇可能零宣傳、零報導，連自己個平台都話都唔講嘅話，呢個係荒謬。因為其實點解唔講呢？因為第一就講到天昏地暗啦，第二就係話我自己都唔肯定出唔出到。 哦，咁唔會啩？呢、這個一定出嘅咯，呢個 唔係，所以我唔知道 擺 係啦。其實真心講，你搞一次書展活動，其實都要 係咪即係萬萬次係萬萬次一定嘅嘛？書展嗰次就冇啊，未 冇啊，完全嗰度係。書展我係根本分身不下咧，真係 都冇預告到呢個作品。 係啦，咁、哦、咪直接去到真係出街啦。咁我哋先咁講確認出街啦咁樣。因為其實我哋諗就諗咗好多嘅，好衰嘅。諗就諗啊啦，機械人點會冇歌啊？咁一定要有歌先得噶嘛。咁有學朋友作埋歌， 即已經有埋歌嘅。 有歌㗎啦，已經。 係、哦、唱中文㗎，即係。 啊，未先音樂先，未有錢嘅、 啊。音樂係 音樂即係啦。 即係而家嗰個播片裏面嗰個音樂。 冇錯啦，冇錯啦，係、哦、啦。咁我就仲同個樂隊傾緊，可唔可以填埋詞唱埋？咁我都仲溝通當中。音樂就出咗啦。咁其實我覺得，如果機械人係冇可能，即係你啱啱嘅人，你個腦就會響歌㗎啦。 係通常有關嘅。 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係不能。分割嘅呢樣嘢，所以我都會必須要諗埋咯。但係你當你越諗得，我越諗得嘢越多，就需時就越長咯。 係， 結果就一塌糊塗嗰啲嘢，直至到我覺得印書當日其實都即係印書嗰時啦，我係問，即係我都做咗好多年呢行啦，咁變咗佢一定有啲印刷廠嘅朋友，個個都去曬，冇可能印到。 嚇、 啊！梗係直至到係啊，拍曬心口，總之係，唉、哎，有一間好大間嘅廠。一間大間嘅廠咧，其實哇，我接好大單嘅，平時唔會接咁細。跟住咧就得啦，唉，算啦，你攞嚟啦，拍心口，真係兩日幫我印曬佢。 哇 哇， 兩日入稿兼夾出街，兩日搞掂，仲要係喎，佢用嗰啲最貴機，平時唔會上過啲機。哇，你呢單咁細點會啊？幾千嘢咁，點會入呢啲機啊？唔係，唉，算啦算啦，益下你啦。 嗯， 即係嗱，呢啲時間未見到朋友啊。 所有 friend 冇錯， 幫手啊！ 如果唔係爭咁樣都出唔到街呢樣嘢，咁所以呢個都算 佬為人都不錯，你係唔 同嘅，因為我哋 因為咧就係咁啊。五個封面點解要五個封面唔同咁鬼麻煩呢？係因為即係當然我唔係因為我想賺多人哋廿蚊啦。其實咧我係希望就係話，因為我揾咗唔同嘅漫畫家嚟畫啊， 冇錯。 咁變咗如果有一日我揀邊個好咧？ 係， 但係我揀自己一個就即係編師啦。咁我每人都有一個。咁你自己變咗呢個人設設定集就個個都有翻自己嘅設定一套，係啦，係啦，咁我覺得為表公平咧，就唯有用呢個方法咯。 讀者自己揀， 讀者自己亦都話同每一個作者有翻交代，就係、是、我真係、我唔會偏，即係有冇任何人都係公平嘅，唔會有高低之分咁咯。 嗯嗯嗯。 系啦，所以呢个 封面就系一个黑白设定嘅机械人， 冇错， 系啦， 系啦，冇错啦， 就系形式，里边内容系一样嘅，系啦，系个封面， 其实系啦，入边完全一样嘅，咁所以如果你读者真系想买，了解系一件咩事 咧， 咁其实 呢期 就边个画噶啦， 呢期都 暂时呢期系我做分镜嘅。 哦、oh, ，OK。 但系咁我就特登收埋唔出名嘅，因为我都想， okay. 因为系我想褪后一格嘛。原本谂住我一格一期都唔做。 咁但系嗰啲机械人好精细喎，见画得真系。 哦，就系嗰位培佬。 哦，佢画埋， 只及佢帮我画埋啦，就系啦，我净系做咗分镜， 我 佢帮我画埋啦。 佢原来就系画呢个网络潜航嗰位系嘛？系，即系都系、都系机械有机械人嘅漫画嚟 嘅。系啊，冇错，机械人系专长嚟嘅，系啊，即系香港少数画机械人专长嘅大师傅嚟嘅。 系呢、這个。 咁所以我都算我好运嘅就系。 呢、這个漫画我都有听讲过，不过睇、我就真系冇睇过， 啊、 但系有听讲过都出名嘅应该。 即系有机械人噶， 有啊有啊有啊有 啊， 系啊。哦。咁极少数喎，咁真系。 系啊。 嗯， 系咯，所以都系咯，我好彩咯，我揾到。 系啦，咁呢个作品系会点嘅咧？系即系会 其实 卖个公仔出嚟就 会谂 跟书嘅。 嗱、啊，哇！你真系聪明啊！你真系 系咩？因为我听咗其他报道咁讲嘅。 其实我会咁谂嘅。其实咧，首先咧，我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话，每一个独立故事咧，其实系同玩具、 跟 玩具互相 嘅。 系啦，咁跟住咧，再而当。做曬嘅時候咧，咁我有兩個諗法啦。一個諗法就係話，綜合配出一本精裝啦， 嗯， 即係五個故事。咁另一個諗法咧，就係、是全部 free 曬上網嘅。 哦， 係啦。咁呢個其實我都希望，但係即係做一個故事，我諗任何人一樣就希望多啲人睇，多啲人中意嘅啫。其實係，咁所以免費應該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嗯，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点样赚钱、点样维生、点样付稿费咧？我咧咁，我就其他地方我再谂啦。我呢啲冇噶嘛，系，咁我就再谂下其他方法啦。咁所以，我目标希望系咁嘅，其实系，所以变咗之后完成咗五个独立章节之后咧，咁我都可能会再做一个五个联合出长故事。咁呢个就再后少少嘅计划啦。呢、這个就 咁，佢哋独立嘅故事系会唔会系其实意思系讲翻佢哋古代嘅故事，定系？ 現代嘅現代嘅，不過只係話佢哋未係啦，未每個獨立交代啲佢哋嘅背景，佢哋點即係遇到事啊，介紹個角色咁嘅獨立故事。 咁、但 係 其實佢係一個現代嘅人物得到翻呢部機人啦、啊，但係嗰個駕駛員啦、啊，意思佢都一定係就係嗰個以前嗰個古代 駕駛員嚟嘅，駕駛員今日嘅駕駛員嚟嘅， 係、現代人嚟嘅。 我現代人嚟嘅， 現代人嚟嘅、古人唔會反生噶啦， 係唔係佢哋翻生？我明白， 唔係， 明白明白，即係 唔 係 因為 外人揸嘅 ，OK？ 係啦，咁其實一啲野心家同一啲維護世界和平嘅人係對戰咁嘅嘢。 我明白啊，我奇怪咯，佢哋會復活咁嘅咩？我唔係 ，OK？ 即係現代人 ，OK？ 明白。 我唔想有嗰啲復活故事咁就 ，OK？ 會嘅，係啦， 得翻部即係嗰部機咁又係 冇錯啦。 咁但係嗰部機到底係？要用嗰陣，佢會召喚出嚟啊，變出嚟啊，但係佢一個實體嘅一個東西，平時要擺喺個格勒庫度維修嘅咧，係邊一種？ 當然有基地㗎啦。 哦，有基地，因為見到設定入面係個有隻好大嘅戰艦喎，好得意。 冇錯，冇錯，就係喺個基地入面啦。 哦，即係佢唔係打嗰陣就變出嚟嘅，即係唔係龍神丸咁 嘅 ？OK。 唔係嘅，係啦，你 真 係 有部機實體 嘅，基地升出嚟嘅，係啦。 OK。 咁所以我覺得 基地都係現代做嘅，唔係真係。 冇錯啦。 O、okay, K， 因為 基地係現代咁樣， 以為係咪全部都係啲古代嘢嚟嘅咧？咁啊唔係嘅。 咁啊唔會嘅，係啦。 但 係 佢當時係點樣變出嚟咧？部機人都係變出嚟嘅，即係古代嘅。 當時係變出嚟嘅， 當時 係 變出嚟。O K。 係啦。 O、okay, K， 但佢成咗形之後就係實體嘅，係 咁多啦，係啦，冇錯，成咗形就實體啦。 咁佢一路係點啊？即係變咗個古物咁埋住咗啦，定係佢又變翻舊精神？我唔係嘅，佢都係即係實體咁一路傳到現代。 兩個諗法都有，因為其實因為咧，我哋咁嘅，我哋就定曬所有故事嘅時候咧， 嗯， 到今期零號出街之後咧，咁我哋收咗好多意見啦，咁我哋每年做一個開一個檢討會嘅，咁我哋開咗好多檢討會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話啊，係咪有啲地方要調節一下咧？因為反正都未做，咁我哋都聽下。心存謙卑噶嘛，要聽下大家嘅意見噶嘛。咁啊，有啲地方我哋真係會調節嘅。 嗯 譬如話，可能我哋喺個帝王，即係個機械人入面有個帝王，當日嘅帝王意志喺入面嘅時候，影響到個駕駛者咧，呢啲咧其實可能我哋會修正一下嘅。 哦，即係有人咁提議嘅。 係啦，即係我四方八面啦。咁、哦、四方八面嘅時候，咁我就啊，咁既然係咁，我哋啊再坐低同編劇啊各人嘅開下會傾下偈。誒、嗯哎，我哋究竟點樣做？咁所以我哋呢一刻咧，其實有個冷靜期嚟嘅，我哋大家攤曬成件事嚟、 嗯、 啊，所以我都歡迎即係各位聽眾會誒俾啲意見我哋嘅，即係我哋收入更多嘅意見就係、是，我都希望呢一個 project 做得更好。 嗯，好啊，好啊，哦，即係因為係定稿嘅，即係仲係中間會好多變誒，即係 依家想變，因為仲未出街，我都仲誒仲有空間變，我就希望變得更好咯。 即係一寫咗落去，咁就冇啦，就定咗啦，係啦， 係。係啦，冇錯啦，咁、嗯、所以我都唔想，所以變咗。今次個另外出街即係都係幾次嘅大亂鬥啫，其實係， 即係暫時未有資料嘅，係啦，可以講。 係啦， 係啦，諗白咗， 其實係諗就諗曬㗎啦。 係， 不過只係話而家係修改嘅啫。 係。 跟住多人編劇就嘈啦，唔係啊嘛，而家又嚟改個故仔。 咁、哦、如果你講設定上少少改動又唔大影響嘅，如果你話係到底佢係變出嚟啊，定係佢長期 放喺 度啊？ 呢啲咯，其實 可以有得變嘅，係咯。 是啊，所以我而家都是向呢方面諗，點樣喺呢啲位度變咯。 嗯，好啊，唉、哎，我哋實在參與得太遲啦，係啦，而家先。 你要話幫我聽，究竟有咩好嘅提議？咁同埋咧，有當我賣廣告啊，當我賣廣告就係、是、你呢度咧，其實我哋嘅新公司咧，即係都會有分咗兩個部分嘅。咁呢個係原創嘅。機械人咧故事咧，其實只係我哋其中一部分咯。 冇 咁當然啦，我呢一部分我哋都仲會開發緊其他唔同嘅故事嘅。咁呢個係我哋嘅大方向啦。咁甚至有啲朋友已經喐緊㗎啦，做緊㗎啦已經。咁、另一個方向就係我哋都係即係雖然之前咁講啦，就係、是、自己都過來人，真係好想將一啲平面嘅創作實體化嘅時候，我今日我有呢個機會有咁嘅機會合作，咁我都覺得想啊，不如將我呢樣嘢開放出嚟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同好多唔同嘅 artist 合作。我都幫大家就一齊行呢條路，令呢件事實體化，再行得完整一啲。因為其實我諗好多人都有呢個諗法，其實外國同日本啦呢啲，其實已經行咗幾十年噶啦， 係啊， 即係相對我哋香港就行得係咯，冇行過呢樣嘢。咁我所以我都盡量希望做到呢樣嘢咯。咁而投靠嘅咁啊，Flixit 嘅香港重機，咁我哋都簽咗授權噶啦，已經咁我哋已經出產就實貨噶啦，唔使訂噶啦。咁咧呢個我哋開始做咯。咁同埋。所以陸續我哋都繼續簽緊唔同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兩條線並行咯。咁希望香港嘅創造更加多元化。 其實帝王戰機會唔會有可能有啲係細隻啲嘅，但係有活動關節嘅玩具咧？其實呢個好似係而家啲人最想要嘅。 呢個咧，我哋就真係我當然希望出現啦。首先第一就係、是、而家大膠咧，就係、是、玩具潮流咧，係呢兩年係好興大膠嘅。呢、這個其一啦，咁我哋呼應翻個潮流先啦。第一就，同埋第二就係話，因為如果要出合金咧，係一件非常 我唔得出合金，出啲 figure 嗰啲 OK 嘅。 哦，我哋都有考慮咗呢樣，因為其實我哋都會成件事，我哋都齊曬木嚟啦。咁係爭冇啫，CD 啊嗰啲顏色啊，所有設計上相關嘢都齊曬噶啦。其實已經，咁變咗呢個我哋會考慮嘅，同埋因為我哋有一種幾喺個。展場上我哋幾感動嘅一樣嘢，有啲畫面。首先呢啲畫面咧，其一就係話我哋見到幾多人駐足喺度影相啦，同埋問價啦，咁嗰啲嘢啦，同埋買書啦。咁跟住另一樣感動嘅就係話，其實我哋諗翻自己細個嘅時候，自己細個嘅時候睇緊書嗰刻嘅，唔係應該睇緊卡通片嗰刻，其實可能得八歲嘅啫。但係我諗住，咦，我哋應該影緊相嘅人全部都係三十歲。上落咁喎，係啦，咁跟住我咪再，但係令我感動嘅，我見到好多八歲 上下嘅人停喺度睇，睇完之後唔知咩嚟嘅，跟住捉咗爸爸去俾錢喎。 哇！ 即係其實而家係會場係有得直情有得訂係嘛？可以訂嘅。 訂漫畫啫，即係因為其實要好難話俾你聽。啊，有嘅，我哋又開定有訂咗幾訂咗一啲嘅，其實係。咁但係有啲，但係。你要一個八歲嘅小朋友同爸爸講：啊，我訂呢隻公仔書， 佢買一本書 ，OK， 我八歲買隻大膠，隻大膠都幾都唔係好平喎， 千蚊。 係啊係啊，我去買我買本書。 咁同埋因為我哋咧用一個簡單嘅剪接方法啦，就將我哋嗰個漫畫咧就剪咗一條簡單嘅片出嚟。 係係係。 一種半動畫形式，即係半動畫就係係啦，喺美國就好興噶啦，即係將一啲漫畫拆件，然之後一個小觸動咁樣，呢個我哋外國好興噶啦已經。咁我哋做咗呢個方法，咁佢就當睇緊動畫咁，去呆咗度，爸爸拉都唔喐咧，去睇住。咁我呢樣嘢其實令我幾感動嘅。啊，呢啲就係、是、即係諗翻自己細個嘅時候，就係睇緊呢啲卡通片長大啦。 其實因為一年日本自己都比唔到。新嘅機械人 IP 上，因為其實近年都好，佢哋好困難，因為其實連日本都即係好似死咗呢個機械人呢件事，所以啲人都大部分就睇曬啲睇女女啊，係最多係呢啲，咁或者其他嘅題材啦。咁佢哋甚至乎一啲人 翻 冇興趣 啲大品牌咯， 係啊，嗰啲咧就係啲舊嗰啲 IP 啊，而家新嗰啲直情隨快唔到，一 Bandai 自己都焗，係咁喺度成日想搞。但係就唔得啊！市場始終都係唔受。其實入起烏機套，其實我哋覺得喂唔差喎，做得，但係啲人係唔受就唔受。即係十年前都仲有，而家我哋見到就好，我哋其實好悲哀，見到而家即係機械人呢樣嘢已經去到冇咗啊！即係再推咧，連日本自己都推唔喐。咁好似要靠翻荷里活搞 Pacific Rim 啊嘛，呢啲咁嚟即係嚟 推。 咁啊，好悲哀，我覺得就係、是。 但我覺得呢個係大市場嚟嘅，因為始終大家。知道中意嘅人真係好多，咁但係當然啦，大家都希望就係話一本萬利啦。咁但係你話毛利率低係咪選擇嚟做咧？咁我覺得其實好多人都會選擇，喂毛利率低同房投放咁嘅資源內，係咪要做一啲毛利率咁低嘅嘢咧？開拓新市場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就每一個商業考慮啦，其實。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就係、是、其實值得做咯。即係起碼分兩個層面講，一個層面講就係話好玩先。做個過程起碼係 啊，大家自己中意呢樣嘢啊，真 係。係啊，第二個層面就係話，其實我做啲所謂熱門嘢，乜賣到錢咩？乜可以賺大錢？其實反正新嘢舊嘢都係賺唔到大錢嘅，不如試新嘢咯。 嗯。 即係我哋好現實嘅兩面諗嘅就係，我哋都唔具備人嚟。即係日本嗰陣咧話俾我聽就係，唔係做舊嘢賺大錢，我梗係唔揀啦。係嘅，但係香港做舊嘢都唔係賺大錢啊嘛。咁我哋好簡單啦， 揾翻佢哋嗰啲 I P 出咯，而家變咗好多玩具都係日本嗰啲機械人啫，咁佢都唔敢點樣行原創。 其實去到呢一點咧，其實好清楚噶，因為咧我 partner 其實除咗我同我合作呢間公司，佢自己獨立咧都係一間公司，都係不斷同日本攞正式授權嚟出玩具嚟營運噶嘛。咁即係話其實佢非常貼士啦，佢知道究竟市面上。日本行緊乜嘢咩受歡迎？係啊，佢都發現呢樣嘢，都冇新嘢嘅。 冇㗎，因為唔 work 㗎。喺日本而家新 IP 係行唔到。 佢自己買嚟買去。 佢都想得，係啊。 係啊，佢都買嚟買去，都係買翻舊嗰啲。 佢有推㗎，佢有推嘅，但係真係唔 work。而家最新嗰套其實佢哋有一套叫做 Panic With， 即係佢冇日文冇中文，佢中文夾硬亦叫行星與共，其實好怪嘅，佢將。人物動畫咧，佢撈機械人，但係我其實覺得呢套嘢喺個撈呢樣件事啊，即係融合啊，唔係雙重犯啊，係做得非常成功。就其實而家做咗幾集嘅就，如果我草上未收睇下， 我要睇下 先。好特別，咁佢，但係佢咧又特別到咧，佢個機械人唔係有型喎，係只貓嚟嘅。我哋初以為搞笑，但佢又唔係喎。你睇翻佢個只貓嘅人打咧，佢好似勇者王咁喎。 誒咁得意？ 係啊，即係你冇辦法想象乜可以咁嘅咩？咁雖然我哋班中意機械人啲人覺得正，但係。我唔覺得日本好大回響，咁佢同步咧，佢已經話會出嗰只貓，但係咧個玩具內殼咧又唔係好靚嘅做得，咁所以好慘啊！我哋見到就係、其實佢哋都係好想即係去推一啲新嘢，但係係內殼唔係好大咯，個回響係啊。 我佢哋個包袱比我哋大得多，係因為佢哋團隊大啦，開支大啦，你做佢哋永遠係用動畫嚟推產品噶嘛，動畫一喐，哇！金錢就真係燒錢咁燒。 冇錯， 係啊，係啊， 係啊， 即其實佢真係都係佢哋都想嘅，唔係話佢哋停咗，你 係啊，我知噶， 但係 所以全世界都做緊。 係啊，但係奈何啲受眾，就算連日本話機械人，即係直情係佢哋嘅誒，可以叫咩咧？國係咪叫咩？佢哋嗰啲叫咩？ 國隊 啊！國隊係啦，竟然喺佢哋嗰度機械人而家自己冇咗人支持咧！哇！呢、這個真係～好慘，因為你知日本佢哋成日都做咗國內嘅市場先噶嘛。 啊，係呢、這個必然啦，係。 咁好得意啊！ 可以唔喺外邊市場噶嘛？ 其實佢應該一齊做咧，反而可能我仲好啲，因為仲有出邊啲人受啊。啊，佢淨係要做國內，佢哋而家對機械人嘅需求真係好低，即係除咗舊 IP 幾乎都唔 work 噶啦。即係你啲特攝片都係啦，佢無論嗰個超人係點樣都好，喺佢巨型嗰個一定係鹹蛋超人嚟嘅。啊！等身我一定话系蒙面超人，哇！呢、這个都系蒙面超人，大佬咁佢唔够胆开第个名，因为真系唔得嘅，即系大家都知咩事，系。 你见到上代下啦，车已经吓惊你啦，已经。 系，所以而家啲小朋友咧，可能佢其实佢冇机会睇嘅，佢唔系唔中意嘅，但系冇啊！你都唔喺可能你话八岁小朋友，可能佢点会唔中意机器人啫？系咯。 系啊，日本仲有个包袱，因为佢用传统嘅营运方式，佢系好牢固呢样嘢。咁變咗要去拋開傳統佢嘅營運方式，其實有啲困難嘅。 係， 因為佢賴以成功咗幾十年嘅， 一個產業鏈係咁樣分嘅，係。 係啦，試下用啲新嘅方法，試下你將個資源撥一撥，轉一轉態，其實唔容易噶嘛。始終佢籌碼唔大隻，要去轉態唔容易嘅，絕對。咁所以我哋都小碗經營，有時都開心，咪可以試下咯。 即係香港又反而可以，即係由零又反而可以自己。即係自己創嗰啲路線 啦。因為你冇包袱㗎嘛，我反而我哋自己諗就係、是、點、樣做到件事，我哋就諗點啱自己做嘅啫。其實我哋冇包袱嘅。 嗯 因為太本都唔存在，叫唔存在，我咪可以自己試咯。 佢哋而家即係以前就 OVA 啊，即係除咗電動啊就 OVA， 咁而家唔興啦，係啦，出邊人買。 係啦。 咁佢而家變咗喺 Netflix 啊，喺其他渠道度做咯。咁而家新嘅都有，不過我又唔知真係 work 唔 work 呢一件事係咯。 但唔奇㗎啦 ，Netflix 做得咁好嘅時候咧，其實佢都開始願意投資。其實會唔會他日變成另一個世啊？咁我覺得好難。 都唔使他日嘅啦，而家啲 已經做緊啦， 係做緊。 係啊， 國內佢哋咧自己都已經有即係有自己嘅原創嘅一啲嘅特攝啦，咁嗰啲特攝都賣到去東南亞嘅咧，都其實都係啦，即係香港 會諗 到嘅，係啦，但係都 係啦，係香港剩翻，即係我哋會諗到。系啦，要谂下办法。 失嗰啲战队嘅人咧，即系佢哋嗰啲战队嘅人咧，其实系香港人设计嘅。 啊，系嘅，其实。 系啊，其实嗰啲设计都 OK 嘅。 其实唔错噶，我睇过噶。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所以变咗其实，我哋香港反而自己冇嘢发展过，咁 自己真系发展出 IP。 系啦，就要试下咯。 所以其实系，即系无论呢件事系，即系其实有几多人buy啊，肯定buy有一班拥趸嘅。但你話要全香港都哇，即係有個熱，即係覺得大家知唔可能噶，即係喺香港以往對啲人都唔未至於係，咪又係有班迷啫，唔會話好廣泛啲人嘅，始終從來都唔係，即係七十年代啲人最近嗰啲，咪又係我哋啲中意嗰班，咪中意。 事實我哋根本都唔敢諗會真係好全大氣候，但我覺得就係、是、其實先做咗，起碼就係話係啦，做咗先行到幾遠就幾遠，同埋再加上就是。再睇歐美其實已經開始有人睇機械人嘅啦，其實即係當然 好 多， 係 啊，甚至乎我見到啦，即係我個 partner 去做嗰啲生意，其實好多玩具嘅單係嚟自歐美嘅。 冇錯，唔係歐美嘅，有啲直情啲即係沙地阿拉伯都有嘅，即係你以為唉，淨係班白鬼唔係啊，其實啲中東嗰啲咧，佢哋都有做嘅喎，原來佢哋都睇啲。即係佢哋自己嚟，我見我哋以前貼過有啲佢哋嘅一啲展覽咧，我見佢哋自己畫機械人動畫喎。 咪所以我咪見到就係、是、話，因為嗱數字就死噶嘛。即係我當我見到我 partner 去，喂唔係喎，嗱佢攞日本授權嗰啲單係嚟自嗰唔同嘅地方，我又覺得咦，其實我哋應該勇敢啲喎，其實可以做一啲諗埋唔同嘅地方。所以我今次其實我哋嘅文字咧，我哋嘅揭發同埋文字，我係預橫排噶，我係預英文法文咁去嘅，其實。 啱啊！法國一定要預啊，因為法國自己佢竟然將漫畫當成係啊呢、這個第九藝術 嘛，係啊，定咗應該十年前已經定咗嘅，整個歐洲已經將漫畫定義為第九藝術，可以立羅浮宮噶。 好、啊，你當香港啊，仲係覺得電影都佢都唔覺得係咩藝術，即係其實變咗第八藝術已經成日講噶啦，佢都唔覺得。 係啊， 所以我咪變咗 你要去覺得一個畫書呢啲咁嘅，仲要畫上機械人，佢覺得哇唔係啊咁樣，好多人見到真係真係覺得好鄙視啊！真係唔真係真係嗰句，即係我哋好慘啊！即係我哋中意機械人嗰啲，俾人話 係啊， 啲能咁覺得我哋即係佢覺得好差嘅呢啲嘢。系啦，阿陶杰话呢下咸蛋超人系咩啊？日本第一恶俗添，甚至嗱，佢好中意日本嘅，但系佢唔中意日本呢啲嘢嘅。系， 唔系呢个佢自己嘅选择咯，因为但系我对我嚟讲就是，喂，既然咁多人中意，已经系一种文化上，如果你觉得啊，你要鄙视佢，咁你可以自己选择咯。 系啊，所以要喺呢度要转翻出嚟咧，系真系唔一啲都唔易，同埋肯抌钱搞，已经即系唔系讲少喎，唔系话画两幅嘢抌上网，大家开心下，即系你真系。要抌錢做呢個 project， 講真的都應該幾多位數字咧？為今次呢個 project 大概， 喂咁係咯，數字真係不菲嘅其實，但我又覺得值得嘅， 都好好貴㗎啦，相信都係，係咯， 梗係啦，咁多冇出， 係咯，即係 係 一啲冇係如果你話係好似而家唔止，其實唔止朗膠喎。我見到嗰啲件有啲應該 係啊，哇！你真係識嘢喎，你真係 唔係我都係睇啊！你哋有介紹過㗎睇過。 因為咧，其實咧 係要推開呢、這個係咪金屬帽啊？定要 嗱，首先入邊係咪金屬，我就冇上廠睇過。 唔係我講個金屬帽啫，個帽係咪？ 我知啊，我就係唔清楚。 唔知 啊，我哋一樣嘢咧就係咁嘅，我哋知道咧製作時候咧係用朗膠。出嘅朗膠出咧，其實佢個特質就係其實不能太尖啦，不能太硬，不能高勾嘅。咁呢個佢嘅特質嚟嘅。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就呢啲就堅持，喂唔得喎，咁唔掂喎，咁樣咁唔靚啊嘛。呢件事簡單嚟講，跟住咪同翻咁咪加成本咯，開得帽越少越好，再開帽啤一啲尖嘅位出，即係好似著衫咁咯，一嚿嚿冚上去啦，你望係啦，咁啊先至做到而家呢個型，而唔係一啲。平時朗膠固定咗，一定係朗膠嘅印象係咁，今次唔係咯，咁就正正因為大量嘅復件咯，大量嘅啤帽再一嚿嚿冚落，咁所以先至有今日呢個效果。所以我覺得出嚟其實真心我未到香港之前見貨，我係未見過一眼嘅、 哦， 見到嘅時候我都睇，哇，哇得喎、 哦，哦，即係你意思係佢隔個公仔嚟到。会场 系啊，我先第一眼见嘅啫。 你都系第一次见哦。 系啊。 哦 ，OK OK， 哦。 所以我见之前见咧就 3D 我睇晒噶啦，即系 3D 啊、3D 相色啊嗰啲喺电脑上睇晒咯。但系你真系做货一件件，我再见到一大堆啤件咯，我系咁多件咁多，又未上色，有灰板我系见过。咁但系你出而上晒色之后，出 现 系啦，同埋我咦，原来而家都识做到。膠都做到咁重金屬感噶，件嘢咁鬼重噶，即係我咧，呢啲又拿上手我先知咯。 嗯， 同埋都依家出嘅都未係最後成品嘅，因為最後成品嘅時候咧，而家我哋因為真係個時間所限，到時咧就真係出貨嘅時候咧，咁當然有啲單訂咗啦，咁我都借機會話俾訂單嘅人聽啦，訂咗貨嘅朋友聽，即係佢個斗袍啊嗰啲咧，我會用真布嘅。 哦。 是啦，我會用真布同埋加啲金屬穿住嘅，咁所以呢啲、 哦、 其實比今呢一啲即係連塊斗袍都係膠咁啊，唔會噶啦，依個係用混合素材噶啦，其實係就並不是一件膠咁咯。係、哦、啦，我諗呢件事應該好玩啲嘅。 佢嗰個武器又如何咧？即係佢本身每一個係有一個 係 武器 是 會 換手 啊咁樣。哦， 多個幾件配件換手。 可以換手嘅 ，OK。 係啦，換手揸兵器嘅。 嗯， 因為有時我哋一隻手，你大家玩過唔會知啫，得個窿咁，真係個窿，有乜鬼啊咁樣？係啦，係啦，咁我當然換多幾隻手俾你啦。 嗯， 即係呢個我哋又會考慮埋啦，始終係咯，都仲慣玩具，所以就大概都知道玩家有咩心理咯。 今次隻廣交係唔係嗰啲活動 figure 啦？咁但其實有唔同嘅 pose 嘅係咪咧？即係佢手咧最少係 簡單啦，簡單。 即係突然間起嘅，即係個膊頭嗰 邊。可以，呢啲可以 嘅， 呢啲可以嘅。但你真係變成 action figure 咁樣關節喐筆咁就做唔到啦，暫時係啦。 嗯， 嗰度應該係另一個系列啦，嗰啲係。 嗯， 係啦。 好啦，咁呢個原創系列暫時就係帝王戰記啦，係啦，即係其他就 其他我逐步講俾你聽，我有新嘅即係 update 你。 好嘅，係啦， 難緊嘅有新嘅。 有其他嘢喎，會上我哋見到係咪跳去講咩咧？定係帝王戰記有冇嘢補充？ 好啊。 帝王戰記 如果冇補充，我就冇補充噶啦。其實應該差唔多噶啦。咁如果你其他嘢咧，我又可以講下啦。 嗱，我哋見到咧個會場仲有一隻，好似即係 一比一咁有隻超人咁嘅嘢企咗喺度啊，係咯，咩嚟嘅咧？嗰個好似冇冇介紹，下面都冇寫嘢，我見到。 其實咧喺呢個咧，其實我係除咗做呢一個之外咧，其實我仲做咗一本叫《方新俠》嘅漫畫，係本財經漫畫嚟嘅，比較特別嚇。咁呢一即係咁嘅鐵甲人式嘅機械咧，會點解會同嗰個財經漫畫扯上關係咧？就事實就係咁嘅。咁財經漫畫其實我應該係做咗大概三年，我公司開業做到而家噶啦。其實係即係嚴格嚟講，呢位作者即係故事係佢諗噶嘛。個方新俠先生咧，其實係我公司第一個客嚟嘅。 哦， 係啦，都係非常好嘅客户嚟。第一個佢就邀請我啊寫本咁嘅漫畫，咁就虛擬咗自己嘅自傳式咁樣。咁咧話佢會唔會覺得就係話一個財經故事其實財經應該話財經知識其實幾悶嘅呢件事係。咁佢又如何將希望將一個啊睇住故事令你學識財經知識啦咁嘅出一本咁嘅書，但係咁其實佢又唔係諗住印好多，唔係好廣泛，好自私佢就係，希望佢聽唔到咧。佢只係印一千本。 哦，嚇咁樣？ 係啦，佢只係印一千本就放佢翻自己學生睇嘅啫，其實係。 有冇搞錯？ 係啦，咁所以佢就淨係放學生睇嘅時候咧，咁變咗其實可能其他朋友冇跟得咁貼嘅啫，可能都未知以為我退咗休添。其實我一直都做緊呢本漫畫嘅，咁呢本漫畫入面咧，其實咧個故事咧就係講咧，其實係一個佢係一個不死人，咁變咗咧就穿即係一路一路喺咁多個朝代歷年咧都係永生嘅，咁咪做咗好多唔同嘅事啦，咁直接因為掌握咗累積咗千年智慧嘅時候咧，佢就做咗好多好多事啦，去到今日嘅時候，個智慧就發揮喺個股票市場上面啦。咁啊，帶咗好多股票知識，點樣喺個市場嘅運作上面咁啊，帶出一個咩故事啦？咁跟住再而就係話，啊，佢都想再，有古代有未來先，佢諗埋未來。如果喺將來佢嘅發展落去，佢想有一個鐵甲人喺入邊，咁梗係佢做一件盔甲保護地球，維護世界和平咁。跟住話咁樣可以諗下嘅，喺說時遲那時快咧，佢嘅 in house 沙已經俾好圖我啦，已經諗咗啦，時間關係咁樣。跟住我吓，你快到咁样 ，OK 好啊，悭翻我谂。咁就跟住再时啊，好啦，但故事未发展到嘅，你俾一啲时间我故事发展到佢出场先，你唔使咁快俾我嘅。跟住再说时迟那时快啦，公仔都做埋啦，已经啊，今次咧我哋会场可以展出，哇，快到咁样 ，OK 得。即系呢个其实系都系同佢个性格嘅，即系我 其实未出街嘅，即系呢个故事未讲到， 去到呢个章节系未到嘅，即系出咗一个暗影喺后边嘅啫。其实系一个故事化，啊唔系啊，应该因为而家出街只系第三期，喺第五期入边出咗个暗影嘅，第五期我都已经画完啦，已经咁咧先至出一个暗，所以理论上就跟咗几贴本漫画咧，其实系未发现有呢个人物存在嘅。 嗯 ，OK， 咁所以系率先公布嘅啫，其实系 OK， 即系其实暂时睇紧书嘅朋友都未见到呢、這个， 都未知，系啦，包括你个一天国都系未知嘅，其实系，即系从哪里来咧？ 嗰本书好似都有得卖嘅，系咯，我哋见到都好 有嘅，其实系，咁所以就是。不過佢又唔會大肆宣傳，咁就始終係話啊學生買到就得啦咁樣。 正式嘅漫畫嚟嘅，都係一個 其實是一個精裝本嚟嘅。 精裝本， 咁精裝本美白 頁咁嗰啲。 冇錯啦，咁、就 有 啲有 色嘅， 彩色嘅係全彩色， 全彩色 嚟嘅，有每期都有盒有編號嘅，每本書都有。 哦， 係啦，咁佢又要求高啦，基本上我哋。印刷， 即我哋唔會喺任何嗰啲即係現實體書店會買到嘅，唔會。 啊，其實有嘅、 哦，有 人佢又發咗少量去嗰大型書店度見到嘅、哦，其實係。 即係意思係話，如果我想訂，可以訂嘅，不過佢就唔會話。 咪現貨應該有得賣嘅。 現貨都有。 不過只係話，係啦，只係話大家會未。即係冇睇過佢啲廣告，唔係學生就唔知道有本咁嘅書啫。香港原來有本咁嘅書㗎，咁樣就係咁啫。 一般接觸財經都係即係佢當工具書睇都有嘅，好多啲快狠準之類嗰啲咁嘅。 係啦，嗰啲如何炒賣一夜致富嗰啲咧，就大把嘅。 大把係啦，係啦。 係啦， 故事咁樣睇嘅咧，又好似未見過。 正其實我覺得有趣嘅，因為始終咁樣，即係對我嚟講係。今日嘅世界，你發放信息一定係用圖像噶嘛？咁圖像真係又快又準嘅，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究竟係啊呢、這個， 但係佢行一個咁奇幻嘅路線， 少有啊嘛，即係你寫翻個大時代咁樣係咪？不過佢方身盒已經係喺度嚟，可能唔係好方便嘅呢個係。咁但係冇人會諗呢個題材點解會同超人呢樣嘢即係呢啲好難嘅 關係咧？ 係啦係啦，即係。系咯，你一般人講啫，即係炒得股票真係好現實噶嘛，係咯。 係咯，係咯，賺到錢先，你俾個 number 我得啦。係 啦，個 number 嚟咁樣，係咯，即係你唔會諗，咦，有六叔係會變身咁樣先得㗎，係咪先？即係。係 啦。 點解會有個咁嘅諗法？ 因為一個年輕人啊，係因為一個廿幾歲嘅年輕人啊嘛。 可能佢自己都中意呢啲嘢嘅。 好明顯係啦。 佢結合咗呢件事啦，係咯。 因為其實我上次我先見到嘅，有一日我去佢 office 開會咁啦，因為我點解多咗件嘢嘅咁啊？跟住話係啊，啱買係咪好玩啊咁啊？跟住買咗個一比一嘅 Iron Man 翻嚟。 哦。即係企個公仔喺度著燈嗰啲，係係。 又著燈，又插件，又識自動，又聲控，哇咁多嘢，跟住我買咗幾千，十零萬啦咁啊！ 哦，即唔係就咁企喺度嗰啲嚟嘅，即係 唔係啊，著到上身㗎， 唔 係，係啊， 唔係件夾上身，係未去到呢一隻。 件夾係可以著上身嘅。 佢嗰件著得上身嘅， 要充電嘅，要著燈嘅。 佢直情買咗嗰個，即係可以著嗰件。 係啦，有機關嘅。咁我諗啊，你都果然夠年輕啊，中意咁好玩。 即第一就咁有錢，第二都係咦，唔係咁都真係要鍾意先會買嘅，即去到呢個程度啊，係啦。 咁咪幾好玩啦、啊、呢件事，即我都想整件返嚟咁樣咁開心。 係，即係買個 Iron Man 玩具，好多人有買，即係細隻嗰啲係啦，但係 一比一動一件啦，係啦，冇錯啦，咁呢件真係太好玩啦，呢件事係。 即其實佢自己都好鍾意，咁所以就結合咗佢自己嗰個股票呢個題材啦。 係啦，咁我覺得 一本書。 系啊，其实我都好诧异嘅。 叫咩名啊？呢个漫画叫咩名嘅咧？ 真系叫方身盒。 我就咁叫方身盒。 系啦，冇错啦。 呢个名同嗰时亚视版嘅大时代呢一件事有冇咩抵触嘅咧？其实 冇嘅。 其实冇。 跟住我好记得当日嗰日夜晚嚟嘅，嗰日夜晚突然间 Facebook 有人 PM 我，跟住就讲起啊咁。想做本漫画，当时我其实我仲系帮紧一间出版社做营运嘅，咁所以我其实我冇时间，咁啊好啦，你倾下偈咁啊，打嚟倾下偈，跟住佢叫方新立，我心谂你话叫乜都得啦，你叫火星人都得啦，我谂住笔名嚟啫咁啦，我真系叫方新立噶嘛 ，OK 得，你话系啊系啦咁样，咁我哋倾嘅，跟住倾嘅时候我系用咗三次，每次一至两小时话俾你唔好搞啦。漫画冇得搞嘅，你斋漫画希望获利咧，其实唔好傻啦。我蚀咗你钱嘅时候，你又唔开心，又结怨。我收你又唔收得好贵，我又要做，咁所以我话不断推唔好搞，真系唔好搞。结果后屘知道就系、是、当然啦，原来佢认真嘅，佢、真系想搞。咁啊 ，OK， 咁啊咁正直，我有公司又离开咗间出版社，自己创业啦。咁嘅啊，有第一个客都好啊。咁你既然纠缠咗半年，你都仲话想搞，咁 OK， 我帮你搞咯。 原来你发觉佢唔系。諗住本書攞嚟揾食嘅，原來本書係 係啦， 即係呢本書嘅意思，即係呢本漫畫，佢唔係諗住我想做個咩市場，佢唔係啊，其實佢想即係自己出本咁嘅書， 係啦， 冇話要咩大殺三方，冇咁講過，係 冇係啦，係啦嘛，你唔會攞到睇完呢本書之後你就發達咁樣嗰啲，但係點解市面上好多睇完本書會發達咁話俾你聽？ 係唔知點解喎，係啊，講到係 啦。 係啦，即係但係佢點解佢自己未嘅嘛？即係嗰啲好多呢啲專家 啊 嘛，啲街咁樣。 係啦，咁就變咗嘅。我本書好簡單啫，總之我淨係想用漫畫嚟講一啲財經知識加我自己中意嘅故事。我諗埋故事俾你，你唔使諗。 係啊，佢自己諗嘅老細自 己。係啊， 即係你負責幫佢製作出嚟。 冇錯啦，咁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就簡單得多嘅，即係我純係服務嘅啫。 咁所以就唉、哎，不如就又試下啦，即係呢個又的確又未。有前 其實咧係好特別 嘅， 因為咧，其實我睇之前大概五年前左右啦，其實我係一直都想寫財經故事嘅。我自己一直想寫㗎，我甚至要識得講股，即係有財經知識嘅人咧，係我遇唔到。我直至到遇到一個其實差唔多埋台做嘢㗎啦。當然啦，跟住就有啲事情嘅變化就合作唔成啦。 咁其實我一直都買嘅，收埋咗啊，冇理啦，因為都原來太難啦呢樣嘢。咁誒點不知 嗰個就唔係超人啦，即係真係一個 嗰、那個唔係啊，嗰、那個我所諗嘅，我自己諗嘅超人㗎啦， 嗰啲啊，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啦，即係我想寫嘅一個咁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因為其實點解咧，就是、因為我股票輸得多啊嘛，咁變咗咧，其實我股票輸得多嘅時候咧，咁我又會諗，對我嚟講，其實我中意股票個。好實在啊！即係而我有啲人咁嘅買股票咧，分兩種人啦，一種係睇圖表嘅技術分析，一種係睇宏觀基本因素嘅。咁我係偏，我係中意睇基本因素嘅。基本因素咧就係即係睇股仔，簡單嚟講，我睇股仔就好開心嘅。啊，美國總統選咗，而家呢個美國總統咧個處事特質咧就點樣，所以影響世界經濟啦。跟住呢個就唔知點樣石油爆炸，然之後跟住又。影響政局，啊呢啲其實我又覺得好好玩啊，即係好睇緊故事咁，咁我將呢啲嘢擺落故事嘅，我想。 哦。 咁但係當然今日呢個唔係啦，但係當然都有少少就唔係完全唔係嘅，咁有啲啦，咁就但啊原來果然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喎、啊。我諗咗下嘅時候，突然間第二個人會出現，呢個真專家，原來嗰個係流流地嘅嗰個，不過我唔會開名啦，之前傾嗰、那個，跟出現個真專家出嚟，而家咁鬼後生喎。 係。 咁變咗。成件事又展開到啦，咁開完呢個其實我心目中都仲諗緊嘅，啊會唔會有更多嘅故事寫？當然呢個就後話啦，因為始終有十期咁多，而家仲有一半路程要行嘅，我就唔諗住啦呢啲。但我覺得呢個題材好好發揮嘅，好好玩嘅呢、這個題材。 即一直都係由個作者本人提供嘅、那個故事，即係到 冇錯 一刻都 OK。 冇錯， 嗯。 真係估唔到嘅啫，呢樣嘢 真係估唔到 嘅。係啊，我哋炒股票嘅啫嘛，做咩咁開心咧？ 嗯，咁呢個作品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就係喺各大書局有，咁叫方身盒咁 有 嘅啦。 冇錯，係啦，一個白色封面嘅，一個白色盒嚟嘅。係啦，白盒紅字嘅，咁係其實 你都未搞得大公司個出版社係 哇，梗係最好啦呢樣嘢，你俾咁咁靚嘅機會我，我驚你收我廣告費啊嘛。嗱，其實咧。啊，就讲有啲得意嘅嘢啊，咁得意嘅嘢咧，其实我间公司咧，呢间公司做产品呢间公司咧就叫 咩名 ？Unknowns，Unknowns 点解？但系中文咧叫一名创意，点解咧？就系、是、就我会觉得就系、是，当你乜嘢都唔做嘅时候咧，其实咧你唔会知结果噶，你真系 Unknowns 噶。但系当如果你做咗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可能系一鸣惊人。咁我就会玩埋字就系中英文，其实是一个过程咯。 是 即是个首尾呼应，咁我啊又玩多个游戏，所以呢间公司一开始由公司名成立开始已经开始玩紧咯。 嗯， 系啦，咁呢个好好玩咯。咁同埋另一间公司就系、是、Sexual， 咁简单嘅啫，即系同我姓啦。咁跟住就嗰、那个纯系做美术服务嘅。 哦， 咁我就依家两边都会营运紧咯。 咁、那个书方身盒系？出版社 書方生入咧，出版社就我就純服務，就係阿方生自己出版社出嘅，嗰、 哦、 間出版社叫時代。 時代 ，OK。 係啦，咁佢就自己都會出其他財經書噶，咁其實可能大家即係當然而家咁嘅，即係之前而家啦個牛市，大家好賺呢兩年賺咗好多錢啦，咁喺個書店嘅豬肉頭，其實應該見到佢嘅作品嘅，其實即係嗰啲就唔關我事啦，嗰啲就唔係社交投資啦。係啦，咁都呢間出版社佢哋。嗰一週都會出一啲書咯。 嗯， 係啦。 哦，即係 唔好收廣告費我哋。 佢公司係幫忙，幫忙，我哋歡迎。 係，即係嗰個就係咯，係翻佢個公司咯。咁就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合作好有趣㗎。呢、這個我以為自己係個頭個先係財經知識咧，算唔錯㗎。 嗯， 但係咧。即係我想完全想象唔到，係對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我會覺得係爭九條街咯。 我 真係完全想象 唔到。漫畫唔係淨係一個啊嗰啲咁嘅故仔，真係裏邊 唔 係㗎， 入邊真 係 有㗎，有好多才技㗎，係。 嗯。 因為佢用好簡單的方法嚟解釋才技呢樣事，什麼回事，點樣運作呢，咁、其實都好簡單地講出嚟㗎，即係可能簡單到係。食飯咁簡單，食食阿飯講完食飯夾餸咁，原來你知道入面原來有啲咁嘅操作喺入面喎，咁又知道樣嘢喎，即係呢個係好，即係呢個因為其實佢都會做財經教學嘅，咁佢嘅教學非常之貴啦，佢嘅貴到係嗰啲每小時係4000元兼隔一班40人嗰啲啦， 係 長開㗎啦，即係 係 啦，讀下手計數機都好得人驚啦， 即係如果咁係數十元買本漫畫可以學到一二。 嗰本漫畫貴啲㗎，嗰本漫畫係380蚊嘅。 我本漫畫380蚊，係咁樣。不過但係裏邊真係有嘢學嘅。 但係其實佢自己嗰啲咧，跟住嗰啲文字。純投資心得嗰啲書咧，其實真係一百幾十嘅啫，其實同一般嘅投資書係一樣嘅。 哦， 係啦， 係。我反而本漫畫賣得貴 ，OK。 係啦，因為佢話漫畫我印咁少。 但係真係有嘢學， 寶貝應該 唔平。唔係話即係打，其實係有。 係啦，其實唔係嘅。 知識裏邊。 其實一個好有趣味嘅，因為每一次佢都有一啲財經資訊擺喺入邊，咁其實係有啲不著跡嘅。 哦。 係啦。咁就真係要慢慢睇，譬如話假使間，我記得就一啲部分就係話，佢睇一個你開一個嗰啲買賣盤嘅時候，你見到，我成堆數字咯，我都唔知做乜，但係跟住佢話俾你，教你點睇嗰堆數字咯，嗰堆數字原來代表住某一啲公司、某啲股票行、某啲股票行入邊咧有幾多排緊幾多盤。嗰啲盤咧，其實幾多係原來嗰三間唔同嘅 number 代表三間唔同嘅行，呢三間唔同嘅行原來都係同一個老闆，跟住佢做緊幾多，背後做緊幾多嘢。 嗯。即竟然喺一本漫畫裏面係有咁嘅知識包。 係啦，就有呢啲資訊內藏喺入面咯。咁我覺得啊，呢啲都幾有趣喎，咁樣。 即其實咧，日本咧一路都佢哋有嘅，有呢種即同財經有關嘅。 係。 不過就。似乎都唔係做得好好，即係今季日劇都有套叫做《投資者二世》嘅咁啊，但係我哋都唔係好推薦，係啦。 所以我覺得就係投資，當然我想就係我因為睇到呢啲咧，就我所以我變咗我對我嚟講，我投資呢個課題我都幾感興趣嘅。 嗯。 嗱，調翻轉你諗下，你反喎，我呢即係咁嘅人，乜鬼都話中意嘅時候，我真係48小時都唔掂啦。 嗯， 呢片搞完机器人，讲完突然间讲啦，我哋讲投资，跟住再讲埋打拳添， 系 再做埋运动， 系打拳又另一啲作品嚟喎，系咯，系 啊，打拳就系另一个作品，即 系文字嘅嗰、那个系暂时， 其实嗰套系漫画嚟嘅， 都系漫画嚟嘅， 其实系六年前系一本漫画连载嘅，咁连载完之后咧，其实系未写完嘅，咁但系无以为继嘅时候咧，咁好记得六年前嘅时候咧，我写嘅时候咧都几开心嘅，其实啦，咁写完嘅时候咧，跟住完咗啊，完咗就好啦，咁因为出版社就唔想再出啊嘛，咁本书，咁完咗咪好咯，啱啱欧洲国家杯又可以帮我睇波，咪停两个月睇下波先咯，咁跟住睇完波嘅时候咧就懒咗啦，咁啊放低一直冇做啦，咁但系其实到今日为止，其实呢个我谂。對我有一少少認識嘅都會知道嘅，呢個應該係最對我嚟講係最重要嘅一本書咯。 嗯， 咁直至到我覺得真係拖咗五年啦，覺得拖得太長啦，咁所以我就上年就會將佢做變成文字書，出咗先。咁跟住漫畫，如果而家我咁多嘢做，要做咗漫畫難嘅，咁變咗話啊，先出文字書。完咗個故事先， 起碼個故事可以去得快啲啊嘛，個文字係。 起碼完整一件事先，我唔想即係大家讀者想睇我嘅嘢嘅時候，你一個故事我等咗你六年，你都未完嘅，你想點啊你？ 係即係同阿嘉美仲有得揮啊，就嚟 係。係啦，你仲係咁樣，人哋都繼續出緊啦，斷斷續續，你成日停咗唔做咁樣，你係咪退咗休啫咁樣？咁就我哋 用文字形式去延續咗啦。 係啦，咁應該12月左右，今年12月左右啦，我會做埋小說嘅下集，咁就完整咗一個短篇故事完成咗先，因為過一個段落先，跟漫畫我咁再陸續都會重新畫過嘅，會重新再出翻咯，係啦。 咁呢個係一個現實嘅，即係打拳係打咩嘅咧？係 MMA、 boxing、 boxing。 係啦。 哦。 最傳統嘅。系啦，嗰种咯，唔准用脚嘅。 O K O K O K O K。 系啦，即系简单嘅解释。 唔系混合格斗嚟嘅，系。 唔系，系啦，因为咧， 铁拳浪子嗰只。 系系啦。 系现实嘅，即系又唔系有啲绝招嗰啲冇嗰啲嘢嘅。 系啊，暂时未谂。 冇。 但喺我而家嘅世界入边都系谂，因为其实我会真系年纪大啦。 嗯。 即系如果写一个纯好热血嘅故事咧，其实我觉得系已经。力有不逮嘅，因為我覺得，好似爭啲嗰種，咁反而我就將嗰啲商業運作擺咗入去。譬如話呢個商業運作係乜嘢呢？就係話，因為一句拳賽啦，即係到今日為止，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啦，就喺運動員收入入面咧，拳擊都係第一嘅今日，高過斯朗美斯㗎。 哦 ，OK， 係啦，佢哋無論贏世界頂級嘅拳手咧，出場費係1億㗎。 哦， 係啦。所以呢啲咁龐大嘅金錢，你就知道其實佢係個後面嘅背後個商業運作其實係非常繁複。 嗯， 咁變咗我就講少少呢一樣嘢擺入去講咯。 哦 ，OK。 係啦，運動之餘仲有一個商業世界，所以我頭先同你講就係、是、其實我係對於呢個商業世界咧好感興趣嘅。 咁唔出奇嘅，即係如果你講個行業，即係其實嗱，因為除非個古仔係好真係出曬絕招嗰啲，就誒淨係睇下先啦。如果你現實，其實係講一個某一種運動嘅運動員嘅生涯啊嘛，即係我唔理佢係賽車手啊、踢波啊，定係打拳定玩 whatever 嘅，其實一種生涯一定係會牽涉到佢點運作。即係其實你 love life 啊，都唔係、即係佢所謂講偶像劇，佢都有提到係佢後面嗰、那個即係藝能公司嘅嘢㗎嘛， 係 好難唔關事，係咁所以好睇。 如果去到我呢個年紀呢，其實只會寫呢一啲故事，因為多咗幾層 layer， 因為好似你真係見到好難好單純。即係如果你聊返今日講，我淨係識足球小將或者係網球王子呢，對我嚟講有啲難度啦。 打個波打到上太空嗰啲就另一啲路。 即係因為我唔可能覺得個世界咁單純啦。 嗯， 系啦，所以變咗我一定係加咗呢一 種 喺入 邊咯。嗰啲係純粹爽嘅啫，冇咩。係 啊，所以我 即奇雲嗰種啊嘛，即其實佢係講成個奇藝界嗰種，即係嗰種，即其實你點樣喺嗰度爭個席位咧？佢後面好多一啲嘢，因為其實係好睇嘅喎，即係嗰啲寫得好咪好睇咯。但係我都以為哇好誇張啦，肯定嘛，梗係捉棋捉到有嘢，有啲嘢走出嚟啦。唔係，佢又冇喎，即除咗阿作為之外冇嘢。冇嘢係怪㗎喎，係囉， 我所以我呢個都因為似返我哋呢個年齡層會睇嘅嘢，即係我覺得喂呢啲趣味最大喺呢度啦，咁所以我都會偏向呢啲諗法囉。 嗯，其實寫得好嘅話，即係人都會鍾意睇㗎，即係又唔係話係貨大人先鍾意，即係其實你奇雲都咩年齡嘅人都睇呀，係囉。 唔係，因為再加上就係、是、你好明顯就係、是、即係如果去到呢啲就係、是、多幾層個故事嘅時候呢，咁可讀性高啲，其實已經係好多人話俾我聽想買我授權去做其他嘢，咁變咗你係啦，咁即係話其實切合咗你多元化發展，其實呢一樣嘢都係其中一個元素之一啦，對我嚟講。 哦， 係啦，所以幾方面我完全個時間係唔夠用囉。 咦，咁即係呢個係咪要八下少少即係躲咁咧，咁阿草 Sir 就跟邊個學嘅咧？呢啲嚇， 你想講呢人啦？唔其實係嘅，即係即係跟係咯，香港一個大家都熟悉嘅人姓曹嘅人啦，係咯，費事抽水啦。 有冇血緣關係嘅？大家係咪啲表兄弟？ 完全冇嘅， 唔係 冇嘅，完全零關係嘅。 係邊位咧？ 係啦，係啦。大家知道啦，唔好抽水啦。 我唔怕嘅呢個，其他訪問都有提及啦。 系冇错，乜近年少提啲嘅，系啦冇错。 嗯， 咁系咯，佢之前我学拳嘅时候，佢系我教练咯。 嗯， 系啦，所以本书入边都系佢系顾问嚟嘅，即系入边嗰啲 会唔会有啲佢啲影子啊？里边咧故事 应该就唔会啦，因为始终系独立故事，系啦，同埋系佢入边，反而入边所有一招一式，佢都系佢摆俾我，佢都系佢影拍片俾我咯。 哇！哦，即系里边系真系嗰啲招式係哦， 係啊，因為之前係漫畫嚟嘅，漫畫嘅時候入邊好多對戰啦，對戰入邊咁其實佢真係拍曬片， 以為咁俾我睇嘅。咁反而呢啲係賣點嚟喎，即係你其實奇雲咧，佢後邊有 sell 翻，其實佢有個女嘅騎士咧幫佢做顧問。 係 嗰個女騎士 其實係嘅，係需要嘅，即係 漫畫啫。佢完場咧，佢成有佢講翻嘢嘅，係啊。 其實係需要㗎，即係不過只係話即係輸入世界邊有，我。好似太抽水就唔想咁啫，但其實事實真係，無論係即係佢冇咁明星級別好，就其他我覺得做呢啲嘢對我嚟講都需要做多啲 research， 多啲人幫手，專人士幫手咯。呢個係我覺得係需要嘅。 我又唔好抽水喎，因為佢係堅噶嘛。 係 咯。 係。咁係喺件事上面有 involve 噶嘛？唔係話其實冇 involve 㗎，不過我抽佢水。 係，冇錯。你講得啱嘅。 的確係有 involve 成件事。 係，冇錯。即係所以話呢件事係咯，我好記得就係我多謝佢嘅，因為之前喺本漫畫出嘅時候，佢有幫我手去宣傳添。 哦。 係啊。 啊，咁絕對唔係抽水啊！呢個係直情係實至名歸啊！ 係啦，係啦，係啦。 OK， 咁暫時呢個作品就都係你公司會出嘅，即係個小說都係。 小說我會透過三聯出嘅。 哦 ，OK OK， 嗰三聯出嘅 ，OK。 係啦，因為真係兼顧唔到咁多嘢，同埋不過都好玩嘅，即係機緣合偶合啦。咁又講下啲最近發生緊嘅事啊，就係話喺香港機場啦。香港機場咧入邊咧有一個離港，唔係係到達香港會坐一個無人駕駛列車嘅。 係啊係啊。 咁嗰個無人駕駛列車就而家展覽緊，就係死角入面嘅故事，做咗一個裝置嘅，即係一個畫咗嗰幅壁畫啦。 哦， 哦， 係啦。 OK， 即係其實如果佢個整個路軌入面整個屏幕，咁而家都係展覽緊嘅。 哦， 但係入面個題材就係正正用死角呢個題材啦，即係我管權益漫畫啦。 係係係。 系啦，咁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都咁啱出下浮，即系趁暑假啦，出下门嘅时候，又望下，俾下意见我咁啦。 即系如果搭嗰架列车就可以睇 到。系啦，即系唔系，其实唔使搭，即系等车就会见到啦。 等车就睇到嘅。 系啊， 但系就要去等车，咪即系 要离境， 要入咗。 要出境咧。系啦，冇错。系啦，冇错。出境就睇唔到噶啦，系啦。 哦，咁唔系嘅，喺机场工作嘅朋友都可以去睇下嘅，系因为我以前 当然都系， 我以前都 哦，咁工作人员另计啦，呢个一般旅客就要即系离境。 不过呢个几好玩噶，其实即系。因為近年咧就阿 Santa 會做多咗漫畫項目啦，咁變咗將藝術落地咧，其實就真係策劃咗好多呢啲活動。 嗯， 咁呢啲活動其實都係真係切切實實咧，就係多咗人認識到呢一樣嘢，即係漫畫藝術咯。 嗯， 係即係起碼提升咗先咧，唔係好似之前覺得喂啲公仔書、公仔佬 係啦，冇錯啦， 好差咁樣嘅，係咯。 是好負面的個形象，但是今天 就覺得好像不是東西那些人覺得 是啊，但是今天就真的即雖然我覺得發展是遲一點香港，但是其實因為現在鄰近地方全部都是這樣，鄰近地方全部都是將用畫用美術來發放訊息嘛，最簡單可能你十幾二十年前日本整路已經有一個工人或漫畫工人在那裡打咩交叉手話給你聽，就不是貼張紙在那裡，你自己控埋去看一下啦，幾月幾日呢我們就完工啦，不是那些囉。咁就呢啲發放訊息其實全世界都做緊嘅，都係相對香港真係比較落後咗嘅，咁但係都好啊，而家起步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香港到今日都係對文字係優先啲。 是咁，但係你見到就好似我有啲聲音啦，我見到就地鐵開始做，咁地我覺得唔地鐵係即係對我嚟講一件好嘅開始嚟嘅喎，你所有發放訊息都係用影像， 嗯， 係咯，所以呢個係啦，係用圖像，所以我覺得呢件事，我覺得我非常歡迎呢件事咯， 嗯， 係啦，即係我覺得再加埋，如果阿 Santa 又做多啲落地嘅藝術活動，咁我諗兩邊做咁係見幾呢即可見嘅將來，咁呢個受尊重程度，我覺得會係倍升嘅比以前， 嗯哼， 係啦，所以我覺得我樂觀嘅，其實成件事係， 嗯 ，OK， 係啦， 咁即係而家我即係你哋公司係暫時嘅作品，即係 under 你哋公司嘅作品係一個係出咗個係出一啲玩具先喎，如果係咁即係話係 分兩邊咯。如果你呢一邊其實係玩具同漫畫一齊行啦， 嗯嗯嗯嗯， 但當然仲有好多計劃都會做嘅，嗰啲計劃其實就都會有產品。即係我總之，因為我呢間公司係真係做產品嘅，所以變咗我哋好多時都會考慮埋產品呢一方面咯。 嗯，呢、這個就係以往好少嘅，以往即係做書就係做書啦，咁啊唔會諗太多。即係你只打書出玩具就其實除咗嗰排出啊刀劍之外，其實啲公仔其實唔係太多嘅，即係可能啲造型咧本身咧出咗實物就認唔到啊，即係全部都係差唔多嘅。 同埋再加上因為始終佢哋外判一啲公司臨時一個 job 俾一間廠啦，其實佢又唔擁有呢種技術，同埋亦都好參差，開發成本又貴。即如果你特定有一間廠，即係夾咗一啲廠，一啲手板廠又好，生產廠又好，咁其實你係做開呢樣嘢係專好多㗎啦嘛。咁專業啲一啲就完全唔同，計嘅價錢又唔同，生產量又唔同，所以應該有少少分別咯，同以前 即係冇產業鏈咯。其實我哋成日講， 你講得好啱，好㗎，係啊。 即係而家好怪就係咧，要一條龍啊， 即係、 啊、 我畫個要自己出埋先啦，即係中國人就變咗一定係咁，即係其實內地嗰啲都係佢全部一條龍嘅啫嘛，其實佢都 係 畫畫卡通咩咁，其實佢係嗰件產品嗰個公司抌錢出嚟當宣傳咯，即係佢當佢 Bandai 咁做。 其實係㗎，以前嘅話就會咁做就係、是、即係拍到啫，可能電視台會俾錢你買授權就翻嚟放， 嗯 咁啦大台啦，咁但係而家大台問翻佢攞錢㗎嘛。當我講到上架費咯， 係。 嗱呢個分別嚟嘅，即係世界就係咁行啦。而家變咗，即係如果我哋做內容嘅話，其實又要考慮多一啲嘢，第二條路揾錢咯。要如果唔係嘅話，都唔知喺邊度揾錢嚟開發。 喺個產品本身度回收。 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咯。當然我見到就係其他有啲唔同嘅授權嘅，譬如影視化、遊戲化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出路嚟嘅。 即係總之係要出產品啦。 系啦，即系呢个产品系点样就未，即系可能唔系一件实物，可能系一个虚拟产品，乜嘢都会有，但系你一定要朝向产品嚟谂咯。如果唔冇产品嘅话，其实成件事今日已经系唔得噶啦。 即系个故事，如果直接咁卖个故事，谂住可以系就系咁就得啦，就而家已经唔系啦，系咪？即系已经唔系以前咁。 因为系啊，你譬如小说为例，咁小说咁你个销售越嚟越低啦，漫画销售越嚟越低啦，咁、其实所以你但系。阅读嘅人其实冇减过嘅， 系系系， 系啊，不过只系话唔同嘅方法阅读，咁即系话其实内容系永远都唔会有问题咯。问题唔系出喺个内容嗰度，反而你追求嘅内容要更加追求得更高添。但系调翻转就只系话嗰个发表平台唔一样啫，系嘅，用呢一个内容，用呢个工具系方法唔同咗啫。 系啊， 但系我哋会再被逼谂更多嘅嘢咯，要 系咯，同埋谂下点回收啊，呢个都系重点啊，系。 是啊，即所以我哋依家都是，但是我觉得对我嚟讲是好事嚟嘅，因为你始终去开始嘅时候一个市场咁嘅变化呢、就你会觉得是有一种空间出现咯。即如果以前固有嘅一种好多唔同嘅山头已经发展好成熟嘅产业链，其实你是插针都插唔入㗎。 是、 但而家调返转相对嚟喺商业上面话咦唔系喎，有一个市场嘅变化，正正呢个就系空间，就系、是、因为市场都等你变化嘛，而点样应对到呢个变化咧，就系、是、我哋嘅空间咯。 即反而会入到去， 我哋认为系咁噶，同埋我都相信系披极太耐嘅，其实系即系当某一啲嘢唔好嘅话，其实同时衍生紧一啲好嘅条件出嚟噶。咁所以呢个我哋都系即系话，如果我哋唔够聪明，我哋发掘唔到啫。咁我哋努力啲发掘啦，其实呢样我一定存在嘅，其实系。系啦。 系我哋都其实一路都觉得香港即系好奇怪，即系香港系最科幻嘅城市嚟嘅，喺日本人外国人眼中啊，因为一谂未来世界点，即刻谂起香港啊，你系而家戏都好多啊。但香港自己就唔拍科幻片嘅，即系你真系好奇怪。 因为系。佢個技擊片太出名了嘛，太成功了嘛，即係等於啫嘛。其實香港漫畫正因為以前個武俠太成功，變咗佢唔需要開發其他路線一樣啫嘛。當如果拉平咗嘅時候，咁你就會諗嘅就會，釋放咗出嚟就多元化發展。我睇而家好多朋友諗新故事嘅時候，其實已經唔局限咗武俠啦，已經好多人諗緊完全唔同唔一樣嘅角度啦。咁呢樣其實對我嚟講係更加健康添。 是即以往好似得一种题材是咯。 是啊，即而家变化大。有啲时候我好记得就係上次去法国嘅时候我感受好深嘅。好深嘅係咩呢，就係、是、我上次去法国嘅时候我以为呢个世界最大嘅市场係日本同埋美国。咦，原来话俾你唔係㗎。原来欧洲係非常大嘅市场㗎。法国係一个好大市场。不过咁分别在于乜嘢呢，就係、是、佢单一嘅销，即係佢哋会有㗎嘛。譬如話你Marvel Spider-Man 可能最高銷量嘅 One Piece 佢最高銷，人人都要睇嘅。只要你想睇漫畫，一定揀佢哋嘅。但原來喺歐洲就唔係咁講噶啦，每一個人都有一片天嘅。佢總、即係如果累積嘅書總，可能佢比任何地方都多。但係累總和加上咧，原來隨時係世界之冠咯個銷量。呢個係呢、這個體會好大分別嘅，其實係。咁當然啦，我都佢應該係佢哋受惠於一個藝術教育做得好好嘅，係每一個學生都會去留過工，每一個都經藝術教育，係啦。咁變咗其實佢好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每一個人都識揀翻自己中意嘅嘢，就唔會入人哋群。 其實香港最缺乏就係、是、但唔係一定要從事藝術，即係基本就係藝術欣賞能力啊呢樣嘢，即係唔係個個都要去做。 藝術家噶嘛，咁但係做觀眾咧就有需要嘅，係啦。咁呢個冇咗呢個訓練，所以香港其實而家係幾低端嘅。老實講，即係無論喺即係睇戲啊，各樣嘅都係嘅。佢佢其實唔係即係當你係咩，佢當你係一個產品，佢純當你係一個產品。而佢入場亦唔係要 entertainment， 佢要 kill time 嘅。咁哇，咁不死啊！真係，即係你真係 拍 得好嘢，佢唔識睇。 香港人咧，其實咧有一樣共通嘅特質㗎，就係叻仔。冇人會接受自己唔係叻仔嘅。咁呢個同時咧，你欠曬一樣嘢就話，佢哋要安全嗱，千祈唔好調翻轉俾人鬧。如果我逆流而上，話俾你聽，我中意某套電影啊嗱，我中意某本書冷門嘅書啊，佢會驚俾人笑噶嘛？唔好啦，都係 one piece 穩陣。其他全部鬧咗先，包冇蝕底噶啦，我唔使判斷啊嘛，我都唔使俾人。啊，原來你驚啲咁蠢㗎你咁，冇人香港冇人會接受到㗎。 嗯， 即係你自己即自我判斷，即係你分析判斷呢個能力其實真係唔多，同埋呢個膽量都唔夠啊。 嗯， 即係佢唔敢中意本地創作，佢其實係。 係、哎，其實佢可能有睇，佢唔都唔認係。 是啊， 系啦，咁即系 TVB 我唔睇嘅，但系佢又唔知点解讲到琴日嗰集讲乜嘅喎。 系啦，冇错，正正就系咁啫嘛，系啊，即系 我觉得要突破呢一样嘢先得嘅。其实 呢个勇气真系要。 啲眼镜啊，嗰啲全部其实好大问题。 啊，其实系噶，所以我有时候我哋系做本地创作，其实困难噶，但系鬼叫你中意咩？系啊，冇办法呢啲。 系咯，同埋入去漫画节，咁佢哋第一时间都系谂，即系买啲即系有得炒嘅嘢啦。即 系 其实成件事， 啊呢个系噶， 成件事都同股票系冇乜唔同噶。其实系，即系都系。 我入去买一件有得炒嘅，就算我唔炒，我都觉得身份象征我有品味啊嘛。 即系最少啊，条女问做咩买只嘢翻嚟啊？我唔系啊，呢只嘢炒三倍，我点解你买一只翻嚟啊？咁啊， 限量版嚟噶， 你买一箱啊嘛，即刻唔同咗我态度啊，系咯，系咯， 系啊，唔同噶， 系咯， 你摆上网有价噶，不过我唔买。 系啦，即係好似有個理由點解我買翻嚟，其實佢都唔係諗住炒嘅，我都係買自己中意嘅啫。但你都要有個炒賣嘅價值嚟 support， 即係我買呢一隻嘢，即係好慘嘅。 我不是蠢人，呢個好重要噶嘛。 呢、這個要擺脱先啦。如果唔係香港呢個市場真係好慘嘅會係。 唔係咁你冇品味啊嘛，即係你唔敢啊嘛，你中意都唔敢認。 系都唔敢認，其實佢係中意嘅，但係都唔敢認嘅。 唔敢去判斷都唔敢啊，係。 係啦，其實 一判斷咗我錯，咪俾人笑咯。 要培養翻一啲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中意嘅嘢，呢樣嘢好緊要。 所以我見到就係、是，咦，原來歐洲係咁，我覺得哇好詬異啊！呢個就覺得哇，呢個就係因為教育個養分 係一樣啦。冇錯，咁咪始終佢哋藝術嗰個源頭嚟嘅。其實美國唔係嘅。即係其實咧，美國自己咧，佢哋賣法國嘅，即係其實係法文嘅好多好多嗰啲啲漫畫，其實佢都唔多嘅。其實佢哋有成立到一啲漫畫公司咧，去出一啲英文版，但係咧其實喺美國都唔係話好即係好出名嗰幾個當然得啦。但係 因為對佢嚟講係細市場嚟㗎嘛， 好細嘅真係好 獨立書種其實賣得少，佢冇一窩蜂一個。風潮咁嘅銷售嘛， 嗱、即係好似啱啱即係早年做嗰、那個千星之城咁樣、 嗯、 其實喺美國冇乜人識嘅，係啊，但係其實 Star Wars 都喺嗰度抄出嚟嘅， 哦呢啲就隨時都會出現嘅呢啲嘢就 係啊， 因為佢有好多寶藏嘅， 係啊，即係所以嗰套戲喺美國其實唔好得嘅，因為啲人都唔知個咩嚟嘅， 但係無可否認美國人做生意好叻， 其實係佢個國力強啫。 啊，咁都係， 主要 係 佢 國 力，所以佢可以將佢嘅市場打入任何地方。佢只不過一個小製作，佢都可以喺你嘅戲院上。咁人哋嗰啲可能歐洲講真啦，點會唔勁嘅？但係佢可能咧要上啲好，真係喺嗰度 big hit 嗰度咧，就有機會我哋有一睇。歐洲電影香港好少啊，係嘛？唔多。 即係除非你特別係咯，你唔知點解任何歐洲電影你都。被視之為藝術電影㗎嘛，去得嗰幾間戲院做㗎嘛。係 係 係係。啲狗 特別㗎嘛。歐洲其實同蘇聯片都差唔多咁 rare 嘅，其實其實冇理由。係 啊， 唔會啦，係囉。 咁可能你剛才講啱嘅，係真係國力問題，係影響全世界㗎嘛。 係，即美國係，咁變咗成件事就係咁啦，所以變咗好似佢好 dominate， 其實唔係嘅。其實歐洲好犀利，即可能而家大家香港而家先發覺，喂，其實即供歐洲市場，我絕對有得諗。 所以我冇啊，我諗就係、是、漫畫，而家所有嘅文字我都係橫排咯。 希望去到歐美先啦。 即係有英語同法文嘅，已經諗住。係 啦，起碼有呢個志氣先啊嘛。 嗯，好 嘅。係啊，都係呢個係我嚟緊需要咁做咯。 嗯，係咯，同埋法國人佢真係咩都睇啊，佢哋會去揾啊，即係好似咧個分別咧係日本人咁，咁佢哋食面啦，好中意食面。 嗯。 佢哋會揾啲街頭巷尾後巷嗰啲去食㗎喎，即係你諗下香港人點會啊？有冇搞錯啊？我梗係揾啲 鬼知嚟放好嘢啦。 佢唔係冇人食，好多後邊排隊可能仲要好串喎，賣曬一百碗就閂門嗰啲嚟㗎喎，係。 啊，係啦，嗰啲 係啦。咁反而咧，好多日本人就反而好多人就係呢啲啊，即係佢係會自己去尋呢啲咁嘅嘢嘅人。普通人嚟嗰啲，但係香港你睇食都唔係咧，都係要係琴日邊度有咗大嘅 media 啦，嚇嗰啲書又好或者電視好，你講完咧係聽日排隊嘅，冇人講嗰啲拍烏蠅，其實明明嗰間嘢好食，佢唔會自己去揾，即係俾個 佢唔敢去判斷啊，即係你問 佢 俾兩 拖住嚟走啊，香港啲資訊， 你自己判斷下啊係咪好食咧？佢唔敢答你㗎。 其實我懷疑佢都分唔到嘅，其實嗰啲即係嗰班人分唔到，有咩叫好食佢食唔出。所以呢一個欣賞能力呢件事就係香港受眾缺乏咗，咁其實呢個真係關教育事啊！你講啱唔啱？ 其實係嘅，所以我咪話點解歐洲做得咁好，就係、是、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嚟嘅咯。即係我記得嗰種氣氛就係歐洲人，譬如話同樣去漫畫節，去到嘅時候，其實佢哋個氣氛好，佢排一條好長嘅龍，嗱、佢會同作者會有少少交流、溝通、簽書、畫書、畫親筆畫留念咁啦，其實佢哋後面嗰啲咧，其實好似去嘉年華咁，好開心啊，會同前後左右傾偈，好靜靜地排隊，佢唔會起哄。 嗯。 啊，排唔到，原來，今日個時間跌咗啦，冇啦，原來，排咗半日，原來去唔到我，咁算咯，佢就去笑笑地同個作者握個手，咁佢就走噶啦。 嗯嗯嗯嗯。 咁呢一張氣氛，如果你話換咗係香港噶啦，個頭都搏穿啦，我排咗咁耐，你唔攞簽。 系，同埋个交流性，个交流性真系好远。 系，同埋有一种善意交流，系好轻松，好倾一倾偈 A 噶，即系呢种好唔同啊！呢种感觉其实系， 嗯， 即系呢种同埋某程度都系一种尊重咯。 系香港讲真，就算有啲日本嘅漫画家嚟到，其实我见其实攞签名嘅人其实唔算多嘅，即系当然佢都有条龙，但其实唔算多。其实好多人都喺度挂住买嗰啲嘢嘅啫，系啊。 系，同埋都系。但係買可能真係同身份有關嘅，我買到限量版咁嘅啫喎。 即係我有一次咧去咗一個好奇怪嘅，佢喺 Sogo 上面搞，其實係自責冇一嘅一個畫展。咁、但係好奇怪咧，睇其他嘢好多人都睇緊喎，甚至嗰啲佢 print 出嚟嘅啫嘛，其實嗰啲畫又唔係真值，但好多人買喎。但係自責冇一自己喺台上面講嘢冇人聽。 呢個好奇怪， 好奇怪，即係上去攞簽名嘅人，你唔會相信係少到呢二十個。 就算我哋係 二十個人，你唔會唔係 買 下原作者喎，佢唔理你，反而佢哋就係對佢嗰個作品有興趣。 我哋見到台灣發展得冇咁好嘅，即係個經濟發展冇咁好、但係佢哋搞嘅畫引入外地嘅人畫展，或者係嗰啲電影演員分享都好啊，其實佢哋比我哋蓬勃得一百倍啊！ 即唔好講台灣啦，內地都好過我哋而家。 啊，但係佢哋都開始啦。 你覺得有冇搞咗香港？其實香港應該先係最耐㗎嘛。 其實係㗎。 有人個解釋就話香港係一嚿吸滿咗水嘅海綿。佢點解內地咁即係啲人咁渴望嘅？因為佢以前冇水啊嘛。即係以水唔係講錢，即係對嗰、那個即係佢嗰個渴望啊！佢突然間開放，突然間好多嘢湧入，咁佢哋就吸啊嘛。佢呢個我諗係呢個係一個解釋啦，我諗都唔係咁嘅，我覺得，即係而家嗰班新嗰班新一代，其實佢對舊都係佢唔識噶，咩吸滿啫，佢知鬼， 係 吸咩滿，佢都唔想知， 係即係資訊過剩，佢不如問下佢，佢答唔答到你啊？你有咩資訊？ 唔係佢資訊係過剩啊，剩到佢唔想理啊嘛，即係咧， 係咯， 當你啲 A V 咧係任睇嗰陣咧，係。你點會好似以往咁樣珍而重之一餅底係一班 friend 之間傳流？ 係呢啲好難知嘅 事係，大佬啊啲 A V 唔睇都唔睇啊，套得一樣嘅啫，我係佢覺得。 但係啊，隨便 download 一大沓去俾一片片你 唔會珍惜啊，先唔會珍惜。即係以前你想睇到卡通片，要擔凳仔準時，哇就可以睇到嗰個機械啦咁樣。 係啊係啊， 隨時都可以睇到啦，睇到佢唔睇，睇到佢唔睇。 佢撳著手機 search 都揾到， 係啊，根本亦都唔使錢， 咁以前、哇，真係我哋冇過，之前未有錄影機之前，你哇，你只可以喺嗰個時間即係睇到嗰個機械人嘅出場，係咯？戲都係啦，都係戲院上，你先有機會睇一次嗰套戲，邊有大嘅以前係嘛？咁所以其實你好珍惜每一次嗰、那個。可以去睇個機會， 仲容易入腦添。 一定要記實佢 以前每一個， 因為我冇錄影機，我就係錄影機啊。係 啊， 我要記住佢每一個 shot， 希望我眯埋眼都可以重播呢套戲咁滯嘅。咁 乜嘢好玩㗎？呢件事係咯， 好玩啊！ 加上當年聽我哋， 都唔係嘅。其實我覺得呢個係而家啲人係冇咗啊，就因為。 其實係嘅， 太多 太過順手 啲台嘛。你反而咧會揾到啲即係大家都中意嗰樣嘢，大家好好傾嘅，可以傾翻曬啲嘢。但係而家你睇戲散場，你做咩？你仲講緊台嚇？點解唔係頭先好好睇就係好睇咩？散場啦嘛，食飯啦咁樣。你想傾下套戲都冇啦。點解？ 平時我都係㗎，我好中意一個人睇戲㗎。好中意一個人睇戲嘅原因係咩呢？就是、我每一次散場就我會唔好意思就係、是、突然間一個咁多嘢講嘅人，突然間你點樣靜咗都唔出聲啊？嬲咩？咁我唔係，其實個腦係諗緊頭先套戲，跟住你覺得離奇，你做乜嘢啊？你扮藝術家啊？你我知你係啦， 應該係有翻朋友可以傾翻頭先套戲。以前唔係咩人個普通大學生仔，喂睇完就會講噶。哇！頭先嗰個好勁啊！嗰度咩啊？咁而家你係冇啊？一般人散場，佢字幕都未起，未升，佢出門口啦。喺度食嘢啊！咁佢都唔想同你傾。佢 消化完啊嘛， 佢消化完冇錯啦。佢會話做咩？你哋睇完戲咧，你會嘥咁多精神去諗落去。我話其實咪即係等於你睇完本書，我問翻你本書講咩，你答唔出一樣啫。咁咪即係你頭先嘥緊自己時間啦。如果你睇完套戲，你冇得著嘅話，係。 其實你同聽首歌可能 係同聽首歌， 佢真係耳邊過咗嘅啫。其實啲歌詞講咩，你知唔知入邊咧？ 係啊，而家啲人唔知咯。以前啲人好會好記住只歌啊，好有。 系啊， 因为系咯，而家冇嘅。 系啊，即系你受到触动噶嘛，你因为你全程跟住啊嘛。但系而家点会啊？ 唔会啊， 佢会听一首歌，再开埋电视，跟住两边声，唔知点解左右跟 住佢只手就做紧第啲嘢，即系可能洗紧碗，定煮紧饭，定唔知唔会啊？ 冇错冇错， 根本系已经十个听到一齐，其实佢听得边个咧？咁 但系佢哋 power 自己有咁嘅能力噶， 但系分心啊嘛，分心嘅能力。 系啊。系啊， 即系我哋以前练嘅集中力啊嘛，而家练分心力，即系我同时做十样嘢咁，但系十样嘢冇人做得好啊，最弊。即系如果分心力就是你十样同时做得好就系分心力啫，十样都濑晒嘢嘅，咁我算唔算系能力咧？呢种即系我成日都讲啊，撞鬼都可以话只系能力，个踩屎都系噶啦，直啲系踩。我今日踩车，哇劲啊你咁， 好惨啊！ 个踩唔到车你踩到啊嘛，系咪劲？ 系 咯，好奇怪。 舊時接咗1%啫嘛，你都踩得中。 係啦，即係明明乜都唔識話好嘢啊咁啊，即係以唔識為之叻仔喎，而家係即係唔知，我唔知有咩設定嘅。係啦，可能我哋都係老老地㗎啦，係啦。咁希望我哋而家喜愛嘅機械人啊，呢啲嘅嘢係可以做翻起啦。即係而家連日本自己都比較低潮。不過我哋覺得咧，同時裝係一樣嘅，即係你今日可能覺得啲80年代衫。好似好老土啊！其實而家佢哋覺得好興翻嘅啫，咪六七十年代嗰啲，咁下一波咪即係興翻80年代啦。 不過其實呢啲循環其實你都見嘅，不永遠去到邊都發生緊，所以我覺得哦， 即係我覺得終有一日 好啦， 會興翻超級機人嘅，係終有一日。 我都希望係。如果做到， 而家可能咧係碌緊怪獸片，而家又翻去怪獸片，係啦。但怪怪怪我發覺點解啲怪獸打怪獸咁悶？不如搵個機械人出嚟打，咁咪嚟返囉，係啦。即要我諗係要有個 創作對我嚟講最好玩就係呢樣嘢，就係所有創作人就係諗我想做乜嘢囉。 嗯。 嗱，管係一個即係少少個空間都做呢個係 係都係， 因為其實冇人擔保你每一件商品或者產品係一定成功㗎嘛。但起碼個過程開心啲，一次贏一次輸，咁保到本。大家都開心㗎嘛，其實係 有人都講過嘅，而家個市場就係分眾㗎啦，即係其實好難期望好似以前咁係， 係冇錯， 所有人都鍾意一樣嘢，咁佢哋話而家其實係 AKB 啊嘛，即係 AKB 就係佢唔使你一即係鍾意一個女㗎，你咪求其揀個你鍾意嘅，咁但係嗰個人佢鍾意嗰個咧，佢好黐線喎，買過百隻碟嘅喎，同一隻喎。可能佢為咗嗰、那個即係握手券定唔知咩演唱會飛啊，即係唔理佢。 呢個係非常成功㗎，呢個 係。但係佢肯去咁花費嘅時候， 係好似為佢而做咁 啊， 所有嘢都係。 佢唔需要全日本去支持佢㗎，其實佢一個佢一班小眾去支持佢，但係肯花費嘅人，其實 所以 呢個都係一個市場， 一個變通咗咯。即係可能就日本以前嘅產業好成功嘅時候咧，係唔係咁多人願意變通嘅？因為個產業不斷咁行緊啊嘛。但係 AKB 就啱啱佢就肯變通嘅時候，原來嗰個勢就去咗去到啦。佢就入到今日嘅世代啦。 而另一個極端咧，其實就係、做一班 non fans， 其實就係而家即係好多電影嘅 Marvel 裏面做緊嘅方向，就係、是、佢發覺咧 fans 都唔係多人啊，係唔睇嘅人先多人啊嘛。咦咁唔睇人咁唔係你一客你以前梗係覺得係咁啊，唔睇班人點做啊？佢唔知佢諗到條橋就係、是、佢專係做嗰班唔睇超人嘅班人。咁可能佢咪用第啲方法咯，或者靚仔啊嗰啲嚟做啊咁，即係同埋佢改過曬啲古仔啊嘛。你一睇電影嘅 Marvel 電影，其實唔同嘅同漫畫好唔同啲。嗰、那個人物性格有啲係甚，尤其是 Tony Stark 呢個角色其實爭好遠，係完全唔同。即係佢一真人嗰個你係會好鍾意佢，但係講真你睇漫畫 Tony Stark 係一個契弟嚟嘅，即係完全唔係嗰啲人嚟嘅，咁摸外嘅，咁但係佢又將佢塑造變成另一樣嘢，其實佢冇嘅，佢重新塑造，咁咪去做你嗰班，即係你一班唔睇人嘅市場，佢犀利喎，又俾佢咁做到，不過呢啲係要好多錢啦，用好多錢啦， 其實好多測試嘅，可能佢即係呢個就是、Marvel 輸到驚㗎嘛。先至話俾你爆一套咁勁嘅出嚟 其實佢嗰時都係搏一鋪嘅，即係如果佢嗰、那個唉搏唔到，其實佢就係執笠嘅。佢就係嗰鋪翻身。咁其實可能佢就係去到都反正都我哋都冇啊，即係我都可能就係、是、咧，就係、是、去到我哋唔係話要行西府啊嘛，唔係打即係唔係打安全牌，因為我都冇下一套。 冇 啊，呢個 Eva 都係咁嘅。嗰時 Eva 同勇者王都係咁，其實就係冇啦。我講明呢套係我哋公司最後一套作品，即係嗰時諗住執笠。所以佢冇所謂啊！你中意玩咩玩曬自己最中意啲嘢啦。反而你放手玩咧，快出咗啲新嘢。 你諗下 Eva， 因為佢冇計算啊，已經死就死啦。 死人啊！真係你完全離經半道，點會個紫色呢一隻紫色出到嘅人咁瘦削撩瘦嘅得咧？完全違反以前嘅。但係 佢 爆破勁 嘅，即係將佢中意嘅特攝片嘅嘢擺咗落嘅人度啊嘛。即係其實佢根本喺度畫出嚟嘅特攝片嚟噶嘛。咁根本如果你話開新 project 組，佢冇人夠膽做啲咁嘅嘢，但係因為佢冇啦，你都執笠啦。有咩唔夠膽啊？我 last project 啦，悲哀，咁好悲哀，全部都係要咁樣鋪陳就。 唔係啊，其實係啊，其實勇者王都係㗎，係勇者人列最好睇嗰套，點解？因為我最後一套嘛，我咪將最好啲嘢我想搞，因為冇下一套㗎啦嘛。咁啊，唉，唔好理佢，反正都唔計㗎啦，得唔得？啊得啊得唔得？唔得得唔得？我哋都執笠㗎啦，佢都預咗執笠，即 係咁咪可以。回歸翻創作人咯，因為之前嗰啲全部都係生意人，係計數啊嘛。 冇錯， 點樣計數安全啊？點樣賺到錢啊？ 冇錯，其實就係 冇啦嗱，係咁多。唉，你話點 點？你話做翻一啲即係中意機人嘅人嘅市場嘢，就又唔一定冇得做嘅，係咯，都係咯。 對我嚟講，我就唔諗咁多嘅，即係咁咧。我覺得即係喺我嚟講， 我先 咧諗到乜想做就做啦。 嗯。系啦，都冇得諗啦。其實即係一諗嘅意思就係點樣做大圍啫。咁都唔定明知大圍就唔受嘅， 大圍都唔存在啦。 係咯，都唔存在，係咯，使乜諗嘅啫？ 係啊， 做翻班真正正中意機械嘅，咁咪係咯， 有 啲口味嘅朋友係啦，咁其實已經可能已經真係呢個先係出路啊。 唔知道，不過我覺得係做得開心已經係好足夠，同埋起碼原來我一呼百應。我同每一個合作嘅人，即係除咗袁家寶第一個推我之外咧，其實之後傾嘅全部都好順利嘅。我有新嘢玩梗係玩啦，咁樣 係即係難得有人肯出錢， 係冇錯，有個傻嘅 係啦，即係其實有人肯出錢搞好緊要嘅呢、這個係咯。 係咯，總要揾啲傻人嘅， 即 係個世界需要傻人。 其實好多時係會揾金主，係即係如果 唔係咁，個個都幻想有咯。但其實最終嗰個金主都係你自己 攞 緊牙根自己嚟咯。 內地有嘅，內地有嘅。 咁嚟引戰一下咁樣。 係內地有。 okay. 內地有，內地。 嗱，你知道引戰係咪？ 幾蓬勃嘅，講真係。 我唔知啊，其實可能我真係三文 唔。但我哋唔熟咯，係咯。又驚好多嘢會唔會賴嘢嘅咧？佢有多嘢唔講得嘅咧。 知啊，太多唔識啦。以前唔識， 一陣我又畫咗隻熊出嚟，咁我唔係賴嘢係咯。係咯。 係咯。咁啊唔好啦，咁就。 即係會唔會嗰隻熊霸咧？會唔會賴嘢嘅咧？其實我唔知喎，係咯。 我唔知嘅喎。 熊霸嗰隻高大嗰隻。 真係好難講嘅啫。 好難講啊，又肥肥地係咪先？咁一陣又攞嚟，有人攞嚟又唔知影射邊個人，咁我咪企得到啊嘛？唔關我事喎，大佬，我話過我冇。 所以呢啲係錯，諗唔到咁多㗎啦。錯在應該唔好諗嘢。即係淨係諗入邊個內容就算啦，其他嘢 今日可以講呢樣嘢，我聽日又唔可以講。咁嗱，呢個係可能大家就覺得有個困難喺呢一度 咯。所以我話最好唔好諗。 但係內地其實好百花齊放嘅，其實話就係咁話嘅。你睇佢啲漫畫都幾其實佢都 好精彩嘅， 好精彩。同埋佢哋最犀利就可以將佢動畫化啊嘛，直接仲要勁到咧，就動畫化完啲日本聲優，仲要喺日本逼啲日本人睇啊！哇，呢下嘢是勁。 啊！真系有钱便是任性咯。 佢唔止噶啦，佢呢个唔超过咗呢样嘢噶啦，已经系啦。 超过咗， 超过咗噶啦。我都唔知佢有啲咩雕咧，系需要啲日本嗰啲，佢系需要播嗰啲嘢噶。我怀疑系。 哦，真系。 可能咁公司可以打开到佢内地个市场。我怀疑系有啲交换嘅条件嚟嘅。 有啲协议喺入边啊。 系啊，应该系，应该唔会系因为日本好想睇啊，我唔信。系，总之话背后有啲嘢咁之类，我怀疑系啦。咁同埋佢哋真系会制作动画啊嘛？呢个其实内地有 呢、這个其实系令人鼓舞噶呢件事系。 系咯，系啊，可以，其实真系可以研究，真系可以将动画化。因为你知机械人咧唔喐咧，即系表好难表达啊。即系就算日本嘅机器人漫画，梗系唔够机器人动画咁咩噶啦，系咪先？一睇画 其实系噶，所以我做一套半動畫，睇見啲小朋友眼定定咁睇，嗰個都已經好吸引嘅時候咧，我已經知道，如果佢朝到呢個方向發展嘅話，其實應該係更好、更理想咯。 係啊，即係最少要畫條短片啊！即係好似嗰時索斯獸咧，即係最初咧，佢咁未有動畫化，佢好後先動畫化噶嘛，索斯獸。其實佢初都已經有個好短嘅動畫去 promo 嗰、那個，即係嗰個玩具。 所以我應該等我呢啲傻人咧，諗多啲辦法，揾多啲錢先。支持下自己先， 可以畫啲簡單嘅動畫嘅，即係唔一定要 full action 嘅，係咯， 簡單啲，係咯，諗下。 反而而家就咁，嗱，而家你直接用個漫畫褪咧，但其實可以畫幾格咪得咯，即係只不過佢會喐下，其實都 OK 嘅，即係 flash 其實已經可以，即係 flash 佢唔係就褪 啊， 其實佢可以喐少少， 係啊， 其實都 OK 嘅， 所以我都會，啊呢、這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方向嚟㗎，我都係咁諗㗎， 係咯。咁 所以物質界有人攞啲都要 好推動啲，係即係其實所有啲超人啊、機人嘅，即係有少少動畫會好啲咯，係。 其實我同意嘅，呢個同意嘅、嗯，因為其實始終你呢樣嘢係根本就覺得屬於個個世界嘅。 你都諗緊主題曲咯，係咯。 係啊，不過只係你一諗，我唔敢諗動畫呢兩個字啫，點諗？ 主題曲係咪應該係主題曲嗰段動畫嘅咧？係咪？ 我而家希望開發緊啦， 係咯，咁啊個機械人又唔係一定要喐得好勁嘅，係咯，佢可以係佢著緊火啊咁嗰啲嘢，養下養下嘅啫，係咪先？ 所以我應該要揾一啲專才幫下手先，揾啲專才幫下手先， 有嘅， 要肯陪我癲先得㗎。係， 我諗都有㗎喎，因為其實香港想搞動，即係對動畫有熱誠嘅人應該好多。 我都覺得多嘅，所以我其實 同埋其實想畫機械人嘅，其實先多，但係奈何冇呢啲 project， 係咯。 所以我要物色一下，所以呢個必須要物色一下，因為就咁傾偈，其實咧，我真係聽過偶爾都聽過有人話中意嘅，但係你話喂一齊玩成 真係咁癲啊！其實就要急，要揾到先。 係啦，真係揾，因為其實始終你付出個時間、金錢嘅、都唔係 唔成正比嘅，其實好明顯 啊。係啊，冇錯，係啊。 即係唔係話冇錢，但係個錢一定係唔係嗰個係啦，總之唔成正比啊。 因為好簡單啫嘛，嗱，大家想玩你一件咁嘅嘢，然之後就你眼望眼，喂要咁嘅錢，你俾定我俾啊？係一夾咯，喂我得咁多咗，我係得咁多，夾唔夾做唔做啊？ 其實 咁 已經出埋錢出埋力㗎，好多時係 經常要出現啊，係呢樣。 即係燒嘢食嚟啫嘛， 係冇錯。 即係又揾自己又要透埋爐啦，係嘛？又要去霸爐啦，搞多嘢。 冇錯。 其實仲要自己夾錢噶嘛，係咪先堆嘢係咪先？咁其實係一個咁嘅行為嚟㗎，我見到而家其實。 咪希望係成件事成到，即係成到嘅啦，就付出咁，亦都我相信唔介意嘅，但真係要諗點樣可以做達到呢個目標咯。 嗯，冇錯。 係啊。 有啲咪選擇去眾籌咯，即係其實係嗰度有筆資金先咁樣。 我唔知喎，我又未試過呢樣喎。 係咯，如果你話做動畫其實可以喎，你咪攞呢個 title 試下去眾籌，我諗都有人急㗎。 咦？咁啊， 係啊， 我向你查詢下先，遲啲。 我都唔識嘅，我都係見人哋。 係咯，我睇下點做咧，其實。因為我 咁佢就如果咧捐嘅錢越多咧，即係佢有啲嘅幾多啊？如果你捐即係捐好濕碎嘅呢間冇啦，係咪先？ 啊，八蚊咁樣， 即係好似搬六滿東華嗰啲咧，幾蚊嗰啲冇啦。咁可能啊，超過一千蚊，嗰啲就已經有個唔知咩紀念品俾翻你啦。唔值錢嘅，其實啲紀念品係心意。咁可能再多啲咧就點啊？跟住可以冠名啊，再多啲佢就可以冠名。即係用佢個名啊，你唔知有啲咩塞落去咁嗰啲嘢咧，係咪？即係如果你尤其是嗰啲，咦？如果有啲會唔會有啲品牌嘢都塞落去，都有可能㗎，其實係啊。 誒，咁啊，呢啲要真係好好地去跑啊，真係。 係絕對 冇 錯嘅。 節目之後咧，下次啊，叮當我。 但我哋會聽下。奇怪啊！我哋都唔係其實啲人成日以為我哋講影評，我哋成日喺度講啲嗰啲嘢後邊做乜嘅。 即系， 我见到你哋好， 或者 唔系，我见到你哋都会摆好多唔同嘅，即系范畴好阔噶嘛。基本上系话，即系肯你喺屋企或者喺对影 呢个就系我节目最失败嘅地方，就系阔到咧。呢啲听众咧要对咁多嘢都有兴趣先得嘅，系而家都唔系啊，即系中意蒙面超人，佢都系中意某一个噶嘛。哇，我唔中意嗰个喎，咁我中意高达都中意某一个，你做咩成个同一个勾咗78只个，我最憎勾咗78噶啦，咁我真系好多呢啲人嘅大佬。 但系其实好似咁博学系好少噶嘛，你乜都答到你犀利噶嘛。 我哋吹水嘅啫。 好嘢。 系，唔介意卖广告，我哋一阵咧，我帮你录一个啲可以系。 好啊，好啊，多谢你。OK， 好，多 谢晒。好啊，咁我仲有冇边啲作品仲可以讲嘅？系咪暂时喺呢一 班？暂时系咁多，不过我一定 再有新嘅。好， 系啦，有新嘅我一定话俾你听。到时候咧，我就借你嘅机会嚟发放一下资讯先。 好嘅，好嘅，好嘅。我哋好惨嘅，听人唔多，不过系翻啲制作人嗰啲啦。 唔係都好啊， 係咯，佢師奶細路嗰啲唔聽我哋，即係佢唔想知啲製作背後啊，佢哋係啊，即係佢 咁辛苦做乜鬼咁多，我都 佢就係想知咪即係六叔俾個 number 嚟嗰啲啫嘛，係咯， 啊嗰啲好實在 喎，即係喂邊套戲即係 OK 唔 OK 咪算咯，講咁多嘢做咩？ 你明啊？答好得定唔好得咪得咯？ 咁搞錯我分析個劇本啊，喂個劇本其實咧呢度改少咗話，你講俾我聽做咩？嗱，其實外國嘅觀眾咧，佢哋係都傾緊呢啲嘢，但係香港觀眾去唔到呢個 level。 啲人冇耐性啊！ 冇啊冇，其實連內地嘅觀眾都去緊呢啲 level， 佢哋都係研究緊個即係個製作嘅，其實但係香港真係好少好少。 你成件事咧多知多都要係抵睇啲噶嘛？ 係啊，梗係啦， 係咯。 但係佢哋唔肯諗㗎，即係最好零認知啊，最好睇戲都唔好叫我睇 trailer 咁嘅，好怪啊香港。 係，即係邊個做幫我咩事咧？後邊 係啊，唔關我事。 即係唔見得人哋話 穿橋啊嘛，你個戲名都穿咗橋啦，係咪？ 系啊， 系帝王之计咪话咗俾我听，系啲帝王喺度打咯，咁样噶， 十个不射嘅穿桥 系嗰啲，系啊，你话咧系讲机械人啊，你咪穿咗桥咯，吓咁样，咁我乜都唔讲俾你知，你点去睇？又唔明？ 你咪净系答我好睇唔好睇咯，劲同 系，咁好睇好睇 ，OK， 套套都好睇入场啊，咁又濑嘢话你套都系好睇嘅， 你癫我嚟？ 系啦系啦，冇错，跟住又问候我哋啲吓。啲家人嘅成日俾人啊，即係話呢套都係好睇，唔係喎呢套攞獎啊，呢套都唔 攞獎咁啦， 係冇 攬先啦。我睇完唔好睇，好悶，跟住話攞獎喎， 攞獎㗎， 咁啊係可能你攞咗佢咪又唔同講法咯，係啊係啊， 係好有心。 但係我哋介紹嗰陣套戲未攞嘅， 係啦， 係咁俾人問候係咁，後尾至攞嘅啫咁，啊所以好慘我哋。所以我哋都好想即係訪問係講翻一啲即係製作啦，係咯，咁可以分享到。人性啲嘅，即係其實個作品唔係就咁，你就係接觸個作品啦。其實後面係好多人付出咗好多好多時間、努力同埋熱情喺度。 但係對我哋嚟講，以前咧，即係我真係好留意呢啲喎。咁其實成件事就好玩好多喎。 因為你真係製作人，會唔會咧？其實唔關事 啊。 可能根本就算以前純粹係觀眾，可能都會有興趣係咪咧？ 唔會嗱，就算我。等於啫嘛，我話我買股票我都係，我唔係淨係睇 number 呢樣啫嘛， 係， 我都會睇宏觀經濟啊嘛， 之後邊啲嘢， 即係個好奇心強應該係天生嘅，其實係， 嗯， 係啦，所以呢個應該係我自己本身，但我覺得呢個抵啊嘛，好睇，即係多嘢啲，睇多啲嘢，咁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即係對我嚟講啦，但係可能你都係俾個 number 我算啦，冇搞咁多嘢。 如果佢對投資個夠。即係佢嘅目的只不過係想賺錢啫，咁佢咪可能佢想直接啲，佢唔想知咁多嘢。 但其實你邊有咁樣嘅？你就係要知好多嘢，你先會揾到錢嘅。 冇錯，你知點解嘛？ 係咯，係咯。 因為後面好多嘢支持你有某個決定，係因為有背後好多數據、好多嘢支持你，原因你先至有嗰個決定。 就算啊 ，turn out 咗係錯都好，咁唔係你個判斷係錯咯。 即係你得錯，起碼你今次有了呢個判斷之後，哦，原來呢個判斷係出咗問題嘅，咁起碼你得到 下次會 再同樣判斷啊嘛。 嗯， 咁其實都得咗，但你次次都話好彩咯，唔好彩咯。 有時係你嗰個判斷嗰刻，你嘅資訊得唔多啫嘛。佢唔可以話你係錯嘅，你有啲你唔知道嘅嘢啊嘛，係咯。 又或者可能你今 咁樣同慢手英係兩樣嘢嘅。 同個時代唔同噶嘛，你行快咗或行慢咗都係，唔係一個好嘅timing都係錯噶嘛， 都 係。 都係啊，都係嘅，都啱嘅。 所以呢啲係值得深究嘅，其實係。 係，梗係啦，當然係。 咁啊，耐性就好難有嘅人有㗎。 冇錯，即係尤其是而家嘅觀眾啦，係咯。 所以話有時我哋以前成日睇影評噶嘛，影評係會買書睇噶嘛。 嗯， 依家你講佢都唔想聽啊。 冇錯，即係啲電影雜誌，即係香港成日講話啲票房幾犀利，但係連一本即係電影雜誌都養唔起啊嘛。 係啊。 好多電台嘅影評節目都好似好多都 cut 曬啦，而家剩翻好少係。 係都唔多啦， 都 唔聽我唔見先啦。 係啊，即係以前。所以啲人都話仲會攞住本電影相機念下裏面啲文 字，喺啲 面前威下，好似我識好多嘢咁。而家連啲浸都冇埋。 因為同埋以前電影評論其實係有身份嘅電影評論家，其實係。 係。 依家就係覺得有一個畫風我都識講啦。 我真真真係啊，係啊，係 啊， 啲人講到明噶嘛，做乜要聽我哋喺度狗噏噶嘛？ 即今日電影評論其實係好專業噶，因為你俾。製作人又多一重解讀呢件事㗎嘛。 嗯，冇錯。 但係 其實係報讀啊，係報讀嚟嘅。 啊，報讀，我記得好記得就係以前曾經試過做一個，我做一個網台節目㗎。 嗯。 咁、做主持嘅時候，咁其實我就係正正係想做一個咁嘅節目，就係、是、一個導讀啫嘛，其實係。係 啊。 即係做一個創作導讀啫嘛，我揾咗舞台劇導演，我揾咗小説作家，全部都係大家講喺後面係乜嘢，點樣構成呢個創作？諗嘅時候，佢呢個作品其實佢點解咁諗？呢啲我都好吸引嘅，但當然啦，就係係咯，做咗好短時間冇做咯。 係啊、哎，當時係你本人做主持做主持。 係啊，冇錯。係、 哦、 啊係啊係啊！ 呢、叫咩名啊？ 嗰、那個叫做 MD Channel， 其實好短時間嘅。係、啦，咁因為嗰陣時間之前咪講過就係做一間出版社做營運嘅。 嗯。 咁喺嗰陣時間咧，我就話。咁喺呢個世代其實咧係要幾方面要互動嘅，咁要有網台啦，有 apps 啦，有出版物啦，咁幾樣嘢係互穿嘅。咁但係當時去傾嘅時候，老闆話：，哎係喎，啱啊，呢啲就貼地啦，呢啲。咁但行咗唔夠三個月就，咦點解冇賺唔到錢㗎？誒呢啲嘢冇咁快嘅。咁你黐線㗎？你冇錢賺點解要做啊？ 咁唔係招眾樹萬界版嘅。 誒、總係有人咁諗嘢嘅。系啦，咁所以去到呢啲位置，咁我觉得哦 ，OK， 咁咪完结咗咯。 唉、哎，咁好可惜嘅真系。 乜其实因为特别系漫画啊，漫画好独特噶嘛，其实好多嘢其实你可以好多嘢可以讲啊。 系 啊。因为入边你话点解用咁嘅构图？点解用呢个题材？点解用呢个对白？点解用呢个角度写呢件事？咁其实好多好多点解。 嗯。 咁正正系我揾翻作者解释俾翻俾你听，其实呢件事睇住仲多重，等于我揾翻个导演同你解套戏一样。 系， 咁其实但系原来即系当然啦，你话喺市面要做呢啲系吸唔吸到观众咧，我就另一个课题啦。但 系 直接中间呢个课题啦， 系 啦，即系啦，你觉得做咗呢啲嘢流传嘅系，我觉得系有价值嘅。但系你话究竟可唔可以大啦？唔系啊，都冇二万 like 咁嗰啲，我咁啊 ，sorry 咯，咁啊真系。 咁 即系其实而家好多 DVD 咧，可以同一套戏咧不断。再出再出，其實佢有時都係加咗嗰啲導演 commentary 嘅，即係佢裏面係會有個係翻佢個製作班底啲人咧喺度陪住你咧，喺度慢慢講解。哇！嗱，呢一場戲咧，我哋講係好睇，我哋最中意睇呢啲，但係香港觀眾最唔中意睇嘅。 乜特別係我哋過去直唔會睇，當呢段片係唔存在噶啦。不過平時我哋會做啫，即係特別可能做創作嘅人啦，我覺得喂，原來後面咁樣做功課，原來佢呢個咁諗， 冇錯冇錯， 咁怪得呢幕係咁處理啦咁樣。我哋會覺得好慣嘅嘛，咁樣原來呢一個留白，呢、這個空間原來就係用咗個畫入面嘅留白呢一種俾你有想像空間。哦，原來佢影像有咁嘅意思喺入邊，你唔睇又唔知，睇又覺得趣味多咗喎。 其实学到嘢，即系变咗，即系啊呢套嘢好好睇，其实你点解会好睇咧？原来后边 即 系 我哋制作人系多咗好多嘢睇噶。 上堂嘅其实可以系话，哇，原来 系啊， 点解詹士金马伦拍 T 2嗰阵，佢系呢度咁样做咯？咁咪讲俾你听。 系啊，咁难得佢肯讲，几开心啊！ 系啊，佢又当吹水啫，同我阿老哥喺度斗吹。啊，你嗰时一拍，你劲啊！我哋呢个咩咁？其实佢好多资讯嘅。 系噶，你所以你想吸收咪好多嘢咯。 佢嗰时黐线到咧，佢嗰个版本，佢会圈住啲嘢嘅，成咁即系佢唔系真系就咁有条声带嘅，系啊。 但系就算而家你而家好多电影，你都冇咗呢啲啦。 冇啦，冇啦。 系啊，即系以前特别有后边多一个版本噶嘛，条片啊照放紧，但系字幕啲字对话就唔同咗噶嘛。 唔同咗，佢咪喺度讲解咯，喺度讲解，其实好紧要。其实呢个仲好睇喎，套戏睇好多次啦，已经。 唔系，睇完之后你睇多一尾，多个角度讲咧，就好开心嘅。我哋系。 系啊，即系其实佢有啲可能有啲冇咗个声，佢话翻俾你听啊。其实原本我哋个构思唔系咁嘅，咁啊系咩？哦，原本系咁，咁你就知道哇！呢、這个咁经典嘅作品，其实系点样一步一步谂出嚟，点样 build up 呢个 story。 乜特别？我哋做制作咪更加中意咯。哦，原來咁，即係你咪教到我哋點諗嘢。 冇錯啊，係啊。 各位大師原來咁諗嘢。 原來佢初始嗰陣啲嘢都係好好簡單嘅，咁佢慢慢 其實係 㗎，飆出嚟啊，咁樣係咯，好嘢啊，好好有用 啊。係啊， 咁但係好可惜，香港真係唔係好欣賞呢啲，即係佢唔係好想知道背後啲嘢，一般嘅 創作人唔多啊，咁樣就。 其实人哋买呢啲碟啲人都系普通观众嚟嘅啫嘛，人哋外国 系啊， 边系 做？但系冇呢个好奇心啊嘛。 冇错，即系好多所谓 fans 佢都冇兴趣，其实冇去研究。可能佢都系佢买咗好多玩具咁嘅啫，咁佢就话系 fans 嘅。 咁啊，以为有一个阿伯讲暗沉沉俾你听，其实反而都系唔好睇 咯。系啊，真系。 系啊， 真系我你同我讲呢啲嘢做乜啫？佢哋嚟话 系呢啲，即系对我嚟讲啊， 冇嚟啦！我哋成日觉得呢啲系嘛。 是啊，不過他們不會無可奈何，我們哦這樣那算了，這樣我自己看自己躲起來看咯。 是啊，所以我們個禮拜都說這些東西就很悶的，你說你說什麼，所以很難得我們有些即有一小批的觀眾是聽眾， 嗯， 對一些製作有些想知多一點，即是他們不是一定個都是製作人，但是即他可能想知多一些，學一下東西，那他們都說的確會帮佢再去睇其他作品，系唔同咗嘅嗰个眼界系。 其实系嘅，因为你睇嘢多咗层角度，哇，原来咁睇嘢嘅喎呢啲。 系。 咁因为你知道你花咗心思啊嘛，咁你有嘢讲啊嘛，你唔系 hea 啊嘛，系咪？咁所以呢个系好嘅，即系就讲衰啲就真系你未揾我之前，我就冇留意你哋个电台嘅。咁啊， 我哋路好难嘅，我哋成日都唔知点样揾我哋嘅。你上网就打埋个名咧，而家系有时揾到我哋。 系，所以我都话要揾嗰啲。 我哋轉咗個網度，我哋去咗 Deep Web 嚟噶，搞個搞片啊！ 咁慘啊！ 係Deep Web 揾我哋。 咁你唔好話我啦，你都要做多啲 promo 啦。 我冇辦法噶啦，因為網台本身啲台者都即係其實死下一個死下一個，其實都我哋都 predict 就係網台冇噶啦，遲啲係啊。 但其實我都覺得係，因為其實之前都好多朋友都會揾啊，不如你出。一起玩啦，做下主持啊，咁嗰啲嘢其實我啊，其實都好難做嘅咯，而家 好難做， 即係花咁多時間，真係唔係好成正比，佢就真係好有熱情先得嘅要。 而家做YouTuber 咯，係咯， 係咁其實不過當然我都見到就係話好多係去咗內地做咯。 啊，亦都係啊，係咯。 係啊，我呢個就都見唔少。 嗯，嚇、啊、冇辦法，香港係文化沙漠嚟，我哋都今日都仲係。都仲系未系一个绿洲，系啦，即系开始可能有几条草生出嚟啦，开始好啲啦，咁希望可以茁壮成长， 系咯， 有啲多啲唔同嘅人出嚟去，即系试多啲嘢，系咯， 试多啲嘢好重要噶，即系对我嚟讲，即系唔试真系冇噶，即系你唔完全唔知道结果系乜嘢噶嘛，你唔试咪永远都冇啊， 系啊，即系所以我哋好著弱啊，今次见到喂，咦香港竟然有机械人咁啊？ 唔係，因為其實我咁過去咁多年嚟，其實做嘅嘢全部都俾人鬧噶嘛，我係俾人鬧係慣噶嘛，即係譬如好似 好另類，因為啲題材， 我全即係傳統漫畫嘅武俠漫畫嘅時候，我都會寫走私噶嘛，跟住寫頭走私俾人鬧到只狗咁咯，跟住啲白痴啊呢啲，點講個名啊，得唔翻出嚟啦，咁係你唔識走私，你都唔識係你有問題，唔係我有問題啊，咁但係都會俾啲人鬧噶啦，都會。 宙斯都冇理由噶，睇日本漫畫都成。 你咪好出奇咯呢啲人，即係甚至再而就話，我喺港漫入邊加咗一啲平行宇宙又俾人鬧， 都唔知你講 乜。係係。我其實呢啲已經好普遍嘅。 武俠世界入邊有外星人，又俾人鬧。 嗯， 即係我 唔使理佢， 慣咗啲嘢就俾人鬧係慣㗎啦，我都 係。係係係啦，呢啲唔好在意啦，呢啲係。 我唔在意，即係所以我咁多年我都係，總之忠於自己咯，做咗自己覺得啱，自己覺得過癮咪做咯。 保守少少啦，啲觀眾好多都係。 但嗰啲唔係觀眾，即係唔止有觀眾嘅，仲有嗰啲前輩嘅。 係啊， 不過算啦，係太把㗎呢啲。 咁可能更加保守啦，前輩少係佢個年代唔同啊嘛，係咯。 係咯。 其實一調翻轉，即係我哋喺度講呢堆咁啊，可能後生啲都覺得，誒咁迂腐嘅咁啊。 係啊。 係，都一樣嘅，其實都係。即係我哋都有我哋執著嘅嘢， 係。唔係喂，你唔聽你死路行講埋啲咁嘢，悶到死咁咯。 係啊，都係㗎，係咯，即係講埋啲機械人咯，即係。都冇睇嘅，我等佢女女啊，嗰啲女女打啊嘛， 系咯， 都冇女女嘅，个漫画啊嘛， 系啦，都系睇嗰啲算啦。 系咪武则天要一个萌少女揸啊？应该， 我谂佢哋会中意咯。 系咪会唔会都仲要凌波丽咁嘅个样？系咪有啲咁样？ 咁得意啊？咁 唔知啊，佢 哋会 咁 样谂， 即系咁吓。系啦，唔知道，即系总之系要吸引到佢哋嘅个样咁咯，可能佢哋要咁咯，系。 暫時唔諗咁多咯，總之 不過我相信武則天部機一定係女人揸嘅，女性揸嘅，呢個肯定 呢個肯定，呢點一定嘅， 係啦，咁佢會唔會其實係一個魔法少女咧？就唔知啦。 我知道好多人都會咁做咯。 係啦，即係會變咗咁樣玩，係啦，同埋係有羅莉又剩嗰啲咁咧，係咯。 都係嗰啲嘢咯，我就唔想啦，不過 即係變咗太過恐怖啊！ 系啊，冇錯。 系啊，即系但系而家日本佢哋自己就系会变。 乜又变翻市場主導啊嘛？即系佢话市場要呢啲，咁又同你讲市場要呢啲咁。 即系啲民族兵齐晒咁样。 系咯。 嗯。 即系可能同你做手指噶嘛？呢啲乜？ 其實每一套卡通都幾乎係一些一樣，就係呢個原因咯。 呢個唔係問題咯，其實。 係。 咁好似其實。 好悶啊！係啊，呢個有十幾套卡通，但係點解有十幾套有十套好似一樣嘅咁樣？ 所以咪你永遠都係咁講就啊，點解計完數之後都係唔得咧？咁因為你冇創新過嘛，咁我都係睇翻舊噶啦。 冇錯，係咯，萬能俠都加過凌波麗嘅，都冇辦法啊。 係咯，係咯。 上次嗰套係咯，係咯，即係嗰套我覺得最突兀就係點解萬能俠有凌波麗嘅？ 咁佢哋 即係杜少龍個女點解會係凌波麗咁嘅樣嘅咧？我都唔明。 因為你永遠都係咁去計數啊嘛，呢樣嘢係啱佢就做噶啦嘛，即係數字話俾你聽係咪？但咁咪真係冇創作咯。 系啊，真係好怪咯，成件事係咯，即係都唔 fit in 嘅嗰樣嘢其實，咁但係佢又要即係所謂即係要擺翻啲新嘅嘢上去啊嘛。其實我覺得佢已經夠啦，即係萬合全新設計過，已經係好新啦，係咯。即係有冇需要加一個咁嘅女仔落去咧？咁 佢覺得安全咯。 我哋個都覺得奇怪，睇咩事？ 搞 乜 啦？哇！你真係好犀利喎！你真係好乜嘢都睇喎，真係。 咁呢個唔會唔睇啩？萬能俠喎。 咁你真係任何嘢你都答到最犀利嘅真係，一就問到轉咗話題咧，你都真係答得上嘅喎。 都唔係嘅，都唔係，有啲再刁轉啲嗰啲未必識嘅，係啦係啦。 啊。 係啦係，即係我哋節目即講嘅闊得滯，有時有啲我都冇睇過嘅。即係新嗰啲可能我冇咁熟咯，係啦。 嗯， 新啲嗰啲， 即係啲舊嗰啲大品牌就會 啊，咁嗰啲特色，嗰啲唔會唔識嘅，我哋個禮拜都仲講緊喎，冇得唔識係啦。嗯，好嘅，好嘅。咁 OK， 有冇補充啊？ 啊，冇啦。 好，咁啊，唔該曬，好常係啦。 唔好客氣。 咁大家咧就留意翻啦。咁呢個機械人作品咧，點樣可以去 各大書漫畫書店有售？ 哦，即係嗰個玩具。可以 玩具呢其實就應該要去返我哋油麻地嘅門市先有訂嘅、 哦、 或者網上都可以就返我哋公司網上都可以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之前出過本零零號序章嘅時候呢咁就應該係所有麻麻店都有 所有麻麻店都有咁 係啦 油麻地嗰個係邊度嚟呢 油麻地是在利敦道御發大廈12樓我們有一個陳列室的這個陳列室就是陳列曬所有我們的玩具啦、有些向日本買的授權做的玩具、 哦、 或者我們自己產品出產的創作的都會有在這裡、 哦、 包括業務的重機都會在這裡買的 了 哦, 哦 OK 好的 就唔係本身唔係一個商場嚟嘅，嗰度係。 佢唔係一個商，即係嗰度係一個商業大廈，但係咁佢就入邊就好多店鋪嘅，其實入邊係。 哦。 係啦。 O K。好嘅，易揾㗎。嗯，都 易揾，易揾利敦道嘅啫，而利敦道入口嘅啫。 係幾好 喺 順和利敦道 裕發大廈。 係幾好咧？地址有冇？ 我睇下先。 一可能真係上嚟睇下，好好多朋友都 好啊，好啊，好啊。咁當然最好啦，但係俾少少時間。 好啊， 哦，係啦。 係喺順和好近嘅。 順和行前大概唔使五分鐘。 哦 ，OK， 即係順和附近就係㗎啦。 係啊，順和向住油麻地方向。 係順和嗰邊街口啊，定係對面？ 順和嗰邊。 順和嗰邊街口，哦，即係行過去咁向現時嗰邊行過去咁樣。 系啦，冇错，就未到现时点。 哦，中间 系 咯， 系啦，冇错啦，嗰度叫裕发大厦，系啦。咁所以就应该，如果大家想去咧， 有冇地址？ 我一人 send 俾你，你帮我贴喺你个。 好，我哋补翻。 好啊。 O K， 好，多谢你哋。 好，唔该晒。 O K， 好多谢晒。 祝你哋成功。 好，多谢晒。 帝王天机。 O K，thank you。